Hello， 大家好，我是黎瑞恩啊。你问我咩嘢先系快活啊？我就觉得咧，做咩都可以随心，想做就去做，咁就系最快活噶啦。如果你哋都想再快活啲嘅话咧，咁就记得每朝10点到1点，记住听风骚快活人啦、 啊。记得听啦、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到咗 Happy Friday， 哇，啲开心翻晒嚟，尤其听住风骚啦，我系小张张。 头先听到月亮代表我的心，我同小强话其实系热量代表我的心，希望你可以快啲减咗个大肚氹。我系小依依。 短篇怪奇故事。 咦系、哦？ 继续啊！ 上个星期讲到 果精种。 果精种嗰、那个外籍嘅杨老师罗伯斯，佢知道原来系果精种之后，有一晚，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砰！佢走咗落去，佢走落去买咗只果精种，因为佢洋人，佢第一次食果精种，跑翻上宿舍嗰度，谂住开灯食果精种。点知盏灯嚓嚓嚓坏咗，于是佢就静鸡鸡食食食下，咦？奇怪嘅事发生，佢个嘴掹唔大，点解咧？即刻走去照镜，砰！佢见到原来粒糯米黐住个嘴，掹唔大，于是佢发出一声单字嘅语音，你估佢讲咩？出得街噶？ 中文嚟噶，定系英文嚟噶？ 单音，嘣嘣嘣嘣，一个粒糯米黐住个嘴，擘唔大，系又好嬲，于是发出一个单音字，嘣嘣嘣嘣嘣嘣， 就系 开鼓，3、2、1，砰，吐咗粒花出嚟。 我心如我对你，下个礼拜继续啊！ 怪奇故事极短篇， 现已播放完毕。 下星期请早。 好正呢，好正。 好啦，开始我哋嘅3个钟嚟嘅约会啊，风骚范人。喂，今日犀利，有个靓仔编剧啊，阿哲仔啊，今日拍啲相， 正啊正啊， 嗰啲 muscle 真系 拜人仔嗰啲 friend 嚟噶， 留意留意啊。10点18分。迎接住周末今日嘅天晴酷热，吹微至和缓东南风。要开心，要风骚，梗系每个星期一至五10点到1点，跟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You can do whatever you feel 暑假呢个歌好有暑假气氛，同埋见到网上啲朋友话好耐冇听啦，所以今日咧早上咧为大家咧响起呢只歌曲 YMCA 啊，阿马舒哥哥哥呢个歌曲，同埋啲人谂起《糯米的森林》啊，你曾经讲过嘅，记唔记得啊？ 都记得。 OK。好啦，咁啊暑假关系咧，我哋嘅你又知唔知进入咗呢个暑假篇啦？ 暑假版 冇错啦，咁啊上个礼拜周师傅啦，好犀利啊！咁啊今日咧有一个靓仔，又演员咧，又编剧啦，吓来头甚犀利啊！咁啊一阵间同我哋见面啊，哲仔十一点后 哦，好紧张嘅， 点解紧张啊？ 因为 你都唔会靓， 比较 唔 系啊，准备比较 有粉丝叫啲师傅教训我。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冇错冇错，系啊，有一位个 fans 嘅就系话，其实希望啊师傅可以系教训一下咧，就系呢个客家村嘅万强咩为之杂舞。 系啊， 梗系 啦，我会记住啦。 同埋咧，因为今日点唱嘅时间啦，有位朋友 Cecilia 好早已经讲咗，今日咪点快将烦恼尽忘记啊，咁样因为点俾个好朋友听，因为好唔开心咁样。咁啊点唱时间喺十二点。点会开始啦，好唔 好？好，尽量安排啦。 十二点钟我就可以打嚟1872388啦，吓。 冇错，今日会有专人接听你嘅电话。 没错，又系嗰个，嗰个专人，佢叫专人。 即系边个有时唔同嘅，有时阿卡咪，有时靓妈，有时阿阿欣欣。 总之坐亲个位置 就 系专人。 专人 啦，冇错啦。OK， 好。喂，今日睇到个呢个讨论区上面嘅新闻咧，我突然间好将回忆咧拨翻好耐之前。虽然咧我系一个叫跨咗不同。嘅年代啦，即系有啲年代有呢样嘢，有啲年代冇呢一样嘢。啊，我而家谂翻咧，我又几庆幸自己当年真系冇呢一样嘢啦，所以咧系知道个感觉。话说咧，有个女仔就喺呢个网上咧，就话阿妈唔肯装冷气机啊，咁样样， 唔肯装冷气机， 佢挨咗两年风扇啦，咁样。其实咧， 发生喺2023年。 系啦，2023年最近嘅一个，仲要佢系一个大学生嚟嘅，佢一个大学生啦，咁佢住嘅地方咧，其实佢自己住嘅，但系佢阿妈咧就唔肯帮佢装奶机，又唔俾佢出去做，嗱佢咁讲咧，又唔俾佢出去搵一啲嘅外快嚟赚钱啦咁。第一，我觉得阿妈咧。唔係香港嘅，係啦，係啦，地第啲地區嘅，咁咧就我第一，我覺得阿爸媽都咁，即係有少少惡得滯嘅，即係叫做點解唔俾佢試下做 part time 咧？即係你有啲啱女仔做嘅，啱學生做噶嘛？第一啦，第二就係點解唔裝咧？咁樣，但我又諗翻我以前我細個咧，係真係完全進入一個冇冷氣嘅年代。而家諗翻，其實嗰陣時咧都幾特別嗰種感覺， 唔同曬啦， 係 以前 同嘅， 冇乜人裝冷氣，於是咪唔熱咯。而家個個裝冷氣，成條街都熱啦。 係啊， 有高樓大廈，有玻璃幕牆。 係啊， 係啊， 有好多屏風樓。 咪係咯， 而家空氣又唔流通。 如果再即係如果而家想進入翻以前嗰種冇冷氣機嘅年代嘅生活， 比較 係真係難， 比較難。 公平啲講，真係難，困難。唔係話 我識得一個林先生，佢話佢開冷氣嗰日會同大家。讲开， 最近都咩喎？ 就咁嘅，佢屋企系有嘅，咁佢唔开，佢话但我开嗰日，我会通告俾大家，睇下你住喺乜嘢地方。 嗯，小衰衰都有一段时间，我记得你都话尽量到黄昏先咯，呢个已经好难得，因为其实晏昼已经系，其实反而黄昏后冇咁热，好似啊，我感觉上，但系日头十二点开始，譬如星期六日咧，我 feel 到啦，哇，十二点后咧，个阳光喺最正外边晒落嚟咧。嗱，有啲尤其是有啲朋友分享咧，住喺村屋嗰啲啊，更加熱，因為佢如果係三樓咧，淨曬到嚟個 天 頂熱翻落嚟啊，嗰種熱真係有啲人講過就噴水喎，你有冇試過喺天台嗱？雖然可能真係好嘥水啦，但如果你要減熱咧，可能亦都有個方法，我唔知道。 嗯， 但係你呢頭噴完嗰頭又乾曬啦， 啊，爭好遠㗎。因为其实你降温嘅一种最快嘅方法，同埋会比较冇咁贵嘅方法咯，应该系咁样讲。 系， 亦都要嘅，我觉得。不过如果你话真系讲紧住呢个村屋嚟讲咧，其实三楼连天台嘅就 系 最热噶啦。 嗯，系啊， 如果你话系二楼嘅，又或者嘅就系地下嘅，又争好远嘅。有时我又会觉得咁样咯。如果你系间屋真系好热嘅时候嘅话咧，你咪出街咯。 嗯。 我試過㗎，我會㗎，我晏晝我就出去， 就出去，咁你就唔使開屋企嘅冷氣咯。有啲人都會中意咁樣㗎嘛，就去嗰啲 商場啊、 酒樓啊，喺度坐下，或者嘅就去從事户外活動咯。 系啊，我嗰阵时候嘅话，如果太热嘅，咁我可以出嚟行个圈啊，或者系点样？你翻嚟嘅话咧，你热得滞，你出边仲热过你自己屋企嘅时间嘅话，你翻嚟就好凉啦。 系啊， 咁你舒服噶，系啊，系一个比较嚟噶咋， 亦都开个风扇，或者你出嚟嗰阵时开定个风扇。 冇错，系啊，同埋其实都有一啲散热之宝，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尝试过嘅，就系咧，我琴日都买咗一支俾潮潮，咁因为咧佢就系一个热人嚟嘅，咁我就话你知唔知道其实有一只嘢咧系好好嘅，我哋。行山嘅时候咧，必备嘅就系、是、一支嘅喷雾，佢、就会系隔住你嘅衫啊，千祈唔好喷落肉度啊吓，隔住个衫之后咧，你喷一喷咧，佢系会发凉嘅，至少佢就你喷嗰个位置嘅话，就系嗰啲最热。同埋你需要散熱嘅地方嘅話咧，佢散到熱咧一陣間嘅啫，佢就冇噶啦。咁、但係就係有一啲嘅薄荷嘅嘢，係會令到你咧係即時清涼嘅。我覺得嗰個係 OK 咯。咁、我有時我都會，就算我喺屋企我太熱嘅時候，我都會用呢一啲方法去幫我自己散熱咯。同埋我記得嗰陣時阿家居榮都有講過㗎、你如果真係屋企太熱嘅時候嘅話咧，好簡單啫嘛，你咪就係去拖拖地咯，係、真係有用嘅。係、拖拖地嘅話，亦都可以令到就係嗰啲你喺個風扇嗰度吹上嚟嗰啲。空气比较凉翻啲，个湿度比较高翻啲，咁、你个感觉上你会觉得舒服好多。 或者个冷气机之外开少少风扇，将嗰啲冷气打匀少少，咁亦都系好啲嘅。 唔系你讲嘅系唔用冷气啊嘛，吓唔用冷气嘅情况之下嘛， 系咯。咁结果个女仔点啊？ 嗰、那個女仔咪喺網上信咯，啲人就話：哎呀，爸爸媽媽真係咁樣嘅，即係嗰啲咁咯。即係我覺得有少少金波羅咯。即係第一其實係辛苦嘅，但你可以出去做下嘢咯。佢話爸爸媽媽唔俾佢出去做嘢、賺唔到錢，賺唔到錢，佢自己想裝都裝唔到咁嘅意思。 呢位女孩子好奇怪，我只係覺得嗰只樣嘢，佢都係話佢個屋企人。 係 但係點解你自己唔去做嘢咧？ 自己去做咯。 係啊，你咪自己去做咯。 最好 㗎啦，自己出去揾嘢做咯。你咪自己賺錢咯。你咪自己 又唔係做壞事。 你咪自己。去装冷气咯，点解要将爸爸妈妈呢一个咁嘅决定摆上去嗰度俾大家公审咧？ 攞1000蚊咯，又问阿公 唔系，同埋个问题系，我觉得嘅就系不能够将所有嘅嘢，你只不过就系去怪责其他人，而唔去检讨自己有咩问题。 同意，佢其实应该用啲时间去解决呢个问题， 解决问题 就唔系周围问人嘅。 热嘅问题周围都有。另外，我今日睇咗个新闻咧，就有个飞机啦，咁啊停咗度啦。嗱，飞机有时会 delay 嘅，或者唔飞住嘅。咁、但系咧，我 exactly 就系试过佢嘅情况啦。有一次喺布吉岛等紧飞。等極都等唔到，後來咧佢宣布話，因為唔知咩問題咧，就要等多唔知，我唔記得一個鐘定咁上下。但係嗰日係好熱，佢係冇開冷氣， 飛機唔開冷氣， 唔開冷氣，因為佢未飛啊嘛。我諗唔飛係咪唔可以開冷氣嘅咧？ 唔會啩，咁蠢。 佢就唔開啦。咁跟住個飛機，除咗飛機停機坪咧曬住，咁你諗下裏面幾熱？好啦，新聞裏面呢一個飛機咧，結果有幾個人，包括空姐咧，中埋暑啊，全部要即係扶住落去，唔飛得住，成架機 delay 咗，唔飛啦，直接唔飛，因為病曬啦啲人咁樣。有冇試過啊？焗喺飛機即係焗飛焗熱。 試過嘅，不過唔知點解就好快又開翻嘅，係試過真係唔開冷氣嘅，唔知點解咧？有冇啲 油啊？ 係油貴係嘛？ 會唔會係因為啲油啊？ 唔知啦，我問下啲空中業 業界 係啦，業界嘅人士可唔可以同我哋解釋一下？ 唔係規矩唔準開， 即係點解唔開冷氣咧？係我真係試過嘅 嚇， 但有時佢哋好得意嘅喎，佢哋為咗要兜一兜，等嗰啲油唔好咁多咧，你有冇試過啊？你就見到佢個就係周圍飛，周圍飛一路盤旋，原先佢就已經喺度講緊 係 啦，已經喺度講緊嘅就係話啊，一陣間應該係唔知廿分鐘之後咧就誒點解仲未嘅？你又見到佢咦呢度咪已經頭先咪已經飛過咯？跟住佢就 兜翻轉 頭盤旋咁就。有人同我講，佢就話佢係要咁樣嘅，要放緊啲油先，即係等個油缸冇咁重嘅時候，我唔知點解啦。咁佢就不停咁喺度盤旋，佢就差唔多啦。咁佢 下次問嗰個校長，嗰個校長飛機師嚟， 係喎， 係啊， 打電話問下校長先，叫佢請佢上嚟。 我哋梗係要了解， 就係問我啲紅屋 點解唔肯開冷氣？ 係啊，係啊，問完佢可以走啦。 我都試過有一次嘅咧，就係喺內地飛翻嚟香港啫。其實個應該個機程係好短嘅啫，但係咧一全部。所有嘅人咧上曬個飛機嘅時候咧，就唔知點解啦。佢咧有行嘅喎，行完之後嘅話，跟住又再兜翻去同佢個停機坪嗰度咧，就因為有啲空管。唔知有啲咩嘅問題，咁佢就話答唔到你，究竟我哋要幾耐？咁所以佢就話希望大家可以稍安無躁嘅，最快嘅話應該喺半個鐘頭裏面即係解決咧，我哋就會如常起飛啦。好啦，半個鐘頭過咗啦，咁大家都即係其實嗰半個鐘頭大家係開心嘅，因為點解咧？我覺得佢哋好識都，因為咧就好快嘅話咧，佢哋已經請我哋食嘢，一陣間翻嚟再講埋，即係究竟之後發生咩事。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红磡海底隧道星期日清晨五点起实施二通行，运输署署长罗淑佩表示，可改善入隧道之前车辆不断切线的混乱，但是对改善挤塞不太乐观，认为要等到不同时段不同收费措施推行。罗淑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被问到，如果有私家车跟车太贴，而前面是大型车辆，会影响读取私家车资料，呼吁车与车之间尽量留有空间，而隧道管道内亦都加装额外侦测镜头，有需要时可以再增加。对于有的士提出仍然有司机卡未能够读取的问题，罗淑佩说，处方已经推出包括司机缴费特别应用程式或为业界预备结算表。罗淑佩说，星期日凌晨四点至五点，红隧来回方向及其之路将会临时封闭，呼吁驾驶者到时不要使用红隧。立法会有关改组中大校董会的私人条例草案委员会下午举行首次会议，中大校友评议会选任校董杨于明昨日去信委员会主席梁美芬，要求召开公听会，让更多持份者发表意见。另一名选任校董林伟雄在电台节目批评，由立法会议员提出私人草案改组校董会，损害院校自主和学术自由，亦都有立法会主导大学行政之嫌，质疑做法是大石砸死蟹。相关私人条例草案由身兼中大校董的议员张宇仁、邓家彪和刘国芬提出，建议中大校董会人数由55人大幅减至34人，校外校董与校内校董比例由现时大约1:1改成大约2:1，并且修改校长、常务副校长的聘任方法，需要由3/4校董投票支持才可以通过等。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的电邮账户曾经被与北京有关的黑客入侵，据信已经泄露了至少几十万封涉及美国政府的个人电邮，负责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的电邮亦都遭到黑客攻击。美国国务院拒绝透露细节，只是说正在调查。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暂时未有回应，但是中国外交部早前已经说相关指控是虚假信息，又指中国政府部门几乎每日都遭受海量的网络攻击，大多数源头来自美国，中国才是网络攻击的最大受害者，敦促美国不要给中国乱扣帽子。美军23岁二等兵金恩日前越界闯入北韩，至今情况未明。美国陆军部长沃姆斯对北韩怎样对待金恩表示深切关注，是他首次公开回应事件。沃姆斯出席论坛的时候说，对金恩的安全感到忧虑，并重提美国学生雅姆比尔在北韩被囚禁17个月，2017年送回美国时昏迷，不久之后死亡，担心北韩会怎样对待金恩，因此美方希望让他回国。华府已经全面动用所有方法接触北韩，包括利用联合国的沟通渠道。沃姆斯又说，目前未清楚金恩在板门店越过军事分界线进入北韩的原因，但是认同他可能不想回国接受进一步纪律处分。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酷热，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125点，升197点，总成交金额334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184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85点，升6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9.63，升2.3；商汤1.8，升1.1；腾讯控股336蚊，升3.2。阿里巴巴90.9升1.4，恒生中国企业66.34升7.2，美团128.9升2.2，快手59.7升2.7，比亚迪股份265.4跌1.4，汇丰控股64.3升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6，日元140.28，瑞士法郎0.867，加元1.317，人民币7.168。英镑对美元1.288，欧元对美元1.114，澳元对美元0.67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2。日经平均指数报32417点，跌72点。港金报1839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0.49美元，卖出197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去翻大埔方向，近住和斜村啦，咁影响到而家挤塞，龙尾排翻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咁亦都影响到青沙公路啦，去翻沙田市中心方向咧比较车多，龙尾排到过咗美田路少少噶，咁重复多次啦。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大埔方向跟着和斜村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挤塞，车龙排返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咁亦都影响到青沙公路啦，去返沙田市中心方向车多，龙尾排到过咗美田路少少㗎。咁而较早前青山公路嘅荃湾段出九龙方向跟着关门口街嘅交通意外呢已经清理好，咁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着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接近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去警察总部对出。另外西环的城西道去回域多利道方向，近着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排回去干诺道西天桥，近着山道对出。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着平石村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荃湾的德士古道由于有爆水管，德士古道西行去海之恋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附近，即是立泰工业中心对出，需要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影响到现在德士古道一带都是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呈祥道落葵涌道马加烈荃湾，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咁跟住同你讲翻易通行嘅消息啦。红磡海底隧道咧会喺今个月嘅23号清晨5点开始实施易通行。咁到时可以直接驶过收费广场啦，透过易通行缴交隧道费，无需要停车或者系排队俾钱。咁红隧一带咧会喺23号嘅凌晨1点开始分阶段实施临时嘅交通安排，由凌晨4点到5点，红隧来回方向嘅管道同埋支路都会临时封闭。咁期间有9条嘅通宵巴士路线同埋1条嘅通宵专线小巴路线都要改行东隧或者系西隧。咁驾驶人士咧记得尽快开立呢个易通行户口。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简言的下冬》。两位商业调查师深入企业，侦缉害群之马，联手消除商业欺诈。国剧夜场《简言的下冬》， 改编自中国商业悬疑小说《秘密调查师之家族阴谋》，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大麻系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系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不要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回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是罚款500万元和终身监禁。想禁毒处 CBD 网页了解更多。 CBD 不适合我，一起企硬不剔嘢。 Hello， 我是陈慧娴。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的呢，就梗是要吃多啲自己喜欢吃的嘢啦。咁当然同时呢亦都要做多啲运动，咁身体健康就会快乐㗎啦嘛。咁另外呢要睇多啲笑片啦。咁练习下多啲幽默感，咁样先追到女仔㗎嘛。咁另外呢你又一定要有 positive thinking 喎，千祈唔好钻牛角尖喎。咁最后我要讲嘅呢就係记住要活在当下，做自己喜欢做嘅事，同埋买多啲自己鍾意嘅嘢，买手袋呀、啊、买鞋呀、啊、买衫呀、啊、买水晶呀、啊、乜都买呀、啊、咁仲开心㗎啦。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如、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初发人去到十点搭八个少少噶啦，咁头先啱啱新闻之前咧就讲到、 上回讲到嘅就系我试过有一次啦，都系啦，咁啊上晒机啦，咁所以咧突然间我话咧收到禁飞，咁又唔知咩事，咁啊跟住咧就所有嘅人咧就诶点解会咁样嘅咧，咁佢就话但系又唔俾你哋落翻去下边嗰度等，佢话因为咧可能好快就会起飞啦，所以咧就唔该所有嘅人嘅话咧静静地坐喺度啦，咁啊等咗个就大约半个钟头之后咧，咁跟住发觉嗰就系话都仲未可以飞到，咁啊唔知佢等几耐。咁、大家开始鼓噪，但我觉得真係非常识做。喺个时候嘅话就开始派杯面啦。 哇，杯面啊， 魔咒嚟啦，魔咒。 哎呀， 魔咒啦， 杯面啊。 开始派杯面，塞住你把口。 系啊。 跟住食完之后嘅话呢又问大家饮饮嘢饮饮 嘢。梗系饮啦。 梗系饮啦。 可乐啦。 跟住你唔系嗰啲纸包嗰啲啊。系啊。咁喷落去啲细细包嗰啲。咁跟住你又派俾大家。跟住你话大家传嚟传去咁样。又唔识嘅成机嘅人咁呢变咗大家都好熟。 傾閒偈啦，開始 係 啊！我先飲個檸 檬，呢度有， 包俾你，直頭係變到咁樣啦，成班人好似開 party 一樣， 已經 冇所謂啦。我覺得好識做啊！你咁樣係咪？你裏面嗰班人其實坐喺度個位會鼓噪，其實呢啲嘢你都係預咗佢哋食㗎啦。好啦，咁跟住咧就飲完嘢之後嘅話咧，無端端又唔知點解嗰陣有啲餅啦。 哦 ，this neck 就係自己本身買咗，可能係拎翻屋企嘅，咁啊就係啲。 开咗啦，啲手信嚟 嘅。而家就喂，既然系咁嘅话，大家拆嚟食咗佢啦。 哇，好玩啊，好玩啊， 好好笑，好好玩。我谂大约晕咗 一个钟啦， 一个钟差唔多接近一个钟到啦。突然间就等大家都喺度开紧 party 嘅情况嘅啫。麻烦大家唔该可以坐翻去你哋嘅位置嗰度，我哋可以起飞啦。不知几开心，已经饮饱食醉啦，大家 完全冇问题，完全冇问题。 好 happy 啊，嗰次。 哇，咁有冇飞机餐啊？ 嗰次有冇飛機餐嘅咧？好似係冇嘅。 哦 ，OK， 因為 冇飛機餐咧，唔記得啦。 但可能都已經飽曬。 其實已經食咗啦， 飽曬。 因為一嚟嘅時候咧，佢已經俾個杯麵，我覺得真係好食。 無敵啊！ 因為杯麵係真係 可唔可以揀 人嘅？ 我要海鮮。 冇，佢全部都係同一個味啊！杯麵係啊，但佢一嚟就已經俾啲最勁嘅你先。 塞住把口。 真係好 happy， 好開心。 最緊要開心。 係啊，冇人嬲啊嗰日。 絕對冇。又可唔可以問佢攞多個啊？我唔夠飽。 废话 好啦好啦好啦，我哋今日咧唔该晒 Brian 仔啊，因为佢而家咧 canteen 啊，同我哋今日嘉宾喺度时间做餐，就是、我哋今日个哲仔啊，佢喺十一点后，我哋你又知唔知分享下佢做演员啦、编剧啦，好多嘅心得，同埋玩游戏。 Cause every time he pulls me near, I just wanna chill. Let's hear it for the boy. Let's give the boy a hand. Yeah. Let's hear it for my baby. You know you gotta understand. Yeah. Oh, maybe he's no Romeo, but he's my loving one man show. 时喺网上啲讨论区，大家本来好地地讨论紧噶嘛，硬系有啲人咧会突然出口伤人，又极度之偏激，搞到不欢而散啊！ 所以我哋咪需要有网络礼仪咯，任何时候都要保持理性，唔好参与一啲激烈嘅网上讨论，咁就唔会火上加油或者俾人辣着啦，亦都唔应该发布过度情绪化嘅评论同埋信息。 我同意啊，我哋亦都要尊重其他人嘅私隐。唔应该参与或者助长网络欺凌嘅活动，例如系起底、追踪、威胁等等嘅行为，亦都唔可以喺未得当事人同意之前分享对方嘅个人资料同埋相片。 其实现实世界嘅法律一样适用于网上噶，你啱啱讲嘅嗰啲行为咧，分分钟已经系犯法噶啦。记住喺现实世界你唔应该做嘅嘢，喺网上都唔应该做，咁就冇错噶啦。 你仲可以不时问自己啊。呢一句说话，如果换转人哋同我讲嘅话，我会觉得点呢？保持尊重同埋同理心啦。 仲要记得唔好转发欺凌者所发放嘅信息，以免间接助长欺凌嘅行为。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天怡播成。 二台话你知。 如果要讲一句说话形容风骚快活人，你会点讲啊？ 我是拜仁仔，远仲人 ，El programa es estupendo。我讲嘅系西班牙话。 我是瑞瑞，逢受开乐人敲敲坑啊！我讲嘅系客家话。 我是马小强，风骚快活人，好难听啊！ 吓、啊，你讲乜嘢啊？ 我讲嘅系反话。 我是梁继昌，风骚快活人，好好听啊！我讲嘅梗系真话啦。啊 网上情缘。人生就好似坐在一架列车上，在你旁边可能是你的朋友、亲人、爱人，或者有时只是一个不识的陌生人。他们可能会一直陪你坐到终点，又或者有些人会中途落车，留下你一个。这些离离合合，由不得我们控制，甚至很难估计。今日当你仍然坐在同一架车，请好好珍惜身边的人，一起享受车外面的风景。因为当到了车站，可能就是分别的时候。几时不需要多想，好珍惜今天。 望着无尽铁路，站会不孤单。你踏上风沙，要转几多弯？站上沉默眺望列车的消失，剩下是夜和人和一声声心里慨叹。 或是逃避昨日积压的重担，或是为了他朝誓要闯一番，倦极仍在眺望未知的空间，路或尽是循环，仍倾出一生再去探。悠悠长途重重山，风急铁路冷，离愁回忆加起千百担。何时何年才能够风中再遇你？挽手倾谈，晚光。 方能等。 想你。 网上情缘，有啲喺呢个人生列车遇上嘅人，好快我哋就唔会再记得。但有啲人，无论隔咗几多年，我哋点样都唔会忘记。偶然或者会谂，啊，第时会唔会再喺路上边可以再碰见？又或者喺未知嘅将来，当我同你再遇见嘅时候，大家仲认唔认得今日嘅对方？又或者在人生的路上，上一次讲再见已经是最后一次。 谁人能料爱会这样，盼你会体谅，从前承诺已变了样，爱已那可强，默默望着满面泪痕，仍然无怎么好将协议奉上？ 随时随地与你再遇，我对你一样，柔情常在，永远渴望与你再恋上。默默步入爱路，甘心永远迷路向，心只好。 全世界变了样， 还亦否当偏算，心只想得我俩。 香港有冇动物园？ 有，丰收动物园啊嘛，有好多动物噶，例如 咩？我系小羊羊 Brian， 盯住我把声，即系人都晕啊！ 走啦，我系骏马强，高大威猛靓仔噶。 喂，你系龟啊？吓、 啊，龟点叫噶？ 犯龟啦！我系猫 B A， 最犀利就系我把嘴。 我系马骝张，唔单止中意食蕉蕉，而且中意蕉蕉同大家做丰收快活日添，嚟啊！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丰收快活呀！ 好啦，继续嚟丰收快活，第二个星，第二个啦，小时嘅节目噶啦，提提大家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8， 18723888， 打得嚟噶啦 ，come 接听，一阵间十二点半点菜时间，隆重介绍今日靓仔全能艺人，佢就系、是。演员兼编剧，一阵间仲会为大家演唱嘅《岑尚哲》阿哲仔， 阿哲欢迎， 尚哲， 尚哲呢个名好。 Hello， 大家好， 好中意个哲字， 系啊，我好日本啊，我觉得 系 嘛。尚哲太郎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系啊， 都也点样叫做？ 系呢、這个哲系哲学嘅意思，系啊！我爸爸妈咪佢想我系追求一啲哲学嘅嘢， 崇尚呢一样嘢，系嘛、 啊啊啊 嗯？ 我睇下上次嘅介绍咧，佢系曾经得过嗰啲咩冠军啊、季军啊、亚军嗰啲咁个系咪？武术里边系咪？ 你可唔可以介绍下？ 我以前细个就玩过跆拳道嘅， 哇， 好犀利噶！ 即系边啲啊？ 我即系踢板嗰啲系嘛？ 系踢板嘅， 嗰啲咁，踢爆 嗰啲 咁。 嗰啲咁， 我陣間擺個蘋果喺度， 係啦， 喺我頭頂。 人哋攞個攞個獎㗎，全港 踢我個頭就唔係爛個蘋果。 馬老師好信任我啊， 係啦，喺跆拳搏擊大賽之中咧，曾經得過獎嘅， 係啦。 但你又好有書卷味喎，所以你又文武兼相全喎，犀利。 係多謝多謝。 系咯，咁斯文同埋好怕丑，我觉得你 系， 佢系见到你 个面啊！ 我唔会，一阵间会搣地 度。你搞到阿尚哲更加更加怕丑啦！ 我哋啊， 我想爆料啊！今日阿 Carl 话：，诶 ，Brian， 我今日好紧张啊！ 唔使惊， 唔使惊， 真系唔使惊，系我哋玩下啫嘛。 叔叔唔会 搞你嘅， 系啦。咁其实又能文能武啦。咁啊，讲紧个就喺武术方面嘅话，就系好细个嘅时候系自己。想学嘅定系屋企人会叫你应该要习武噶？ 系屋企人叫啊，嗰阵时即系参加啲兴趣班啊咁样，咁后屘就诶、一玩又几中意我。 咁练咗几耐啊？ 嗰阵时练咗五六年，后屘就即系大个咗之后啦，就去再练下其他嘢咯，即系可能泰拳啊、搏成啊咁 样。哇！ 好中意做运动啊！我全家都好中意做运动。 有冇同你爸爸打过？ 我爸爸咧系为咗我咧细个咧。都一起走去學跆拳， 邊個好打啲啊？ 咁一定係佢好打啲， 而家都係， 而家都係， 好乖仔啊！因為佢會讓啊，爸， 你唔好打贏我啊，爸爸，你試下打贏。 嗱，阿芝仔嗱，學武術咧，可能係你其中細個培養嘅興趣啦。但係進軍呢一個可能係電影啊、唱歌啊、演藝界，又係幾時開始有呢個興趣嘅咧？ 其实哇，这个都差不多可能有十年啦。以前是好喜欢唱歌，其实现在都好喜欢唱歌的。咁点解会而家我系做紧编剧啦？咁点解会接触编剧呢？其实就是之前一开始是喜欢唱歌，咁喺外国度参加啲歌唱比赛，后屘就翻返嚟香港啦，都谂住系即系可以继续去喺呢方面发展。咁后屘就有朋友介绍，咁不如你都系喜欢即系幕前嘅试下做下戏啦。咁后屘就开始接触埋做戏啦。跟住后屘参加。一啲选秀节目，ending 咧就对于做戏越嚟越有浓厚嘅兴趣，所以都学习埋点样写一啲故仔。 都好、啊，因为你了解写编剧嗰个感觉，然后演嘅时候就更加有唔同嘅触角啦。系咪咁啊？嗱、你身边都有个金牌编剧噶， 系啊。冇咁，你中意写咩剧本啊？ 我其实几中意写一啲有好有人情味嘅嘢嘅。我过往我就写一啲悬疑嘅故仔啦，但系而家其实我谂将来我希望会写一啲有人情味，同埋讲好多啲关于陌生人之间喺社会上面嗰种爱。有个日本导演啦，叫市之愈和啦。 哇！一流啊，怪物啊， 近 期咧 系 超劲， 好正系。 佢 嚟香港喎。 嗯， 系咪啊？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 佢之前都有嚟过，跟住 系啊， 都未有机会去真目 总会有机会，总会有佢有风采。同埋有时你可以听翻佢嗰啲嘅嘢，即系嗰啲访问啊咁样，都会可以学习好多嘢喺佢身上。 咁智仔头先讲到史之玉，咁你本来想讲咩？即系你话 你系喜欢 系啊， 写 人与人之间嗰种嘅， 系啊，系啊，嗰种佢好有一啲。人性的光輝， 冇錯， 我覺得 人情的嘢係啊，同埋有時候佢會寫啲食物的嘢， 係 啊，呢個似乎都是佢好多嘅電影的話，佢個重點同埋個主題咯， 係嚇，同埋有陣時咧 寫親情啦， 係啊係啊係啊，又可以透過一啲作品，其實好睇到導演又好啊，或者編劇都好啊，佢哋點睇呢個世界， 冇錯， 咁所以係啦，喺視之餘或者某一啲我欣賞嘅導演，我會睇到原來佢哋睇呢個世界咁樣，係咁希望都係俾呢個社會啦呢。世界有多啲善良，或者一啲留一扇窗俾呢一个社会咯， 好好啊， 都系讲真善美嘅嘢咯，嗬，即系喺嗰个电影里面呢、 其实睇下智仔个个人介绍咧，你真系好犀利，即系净系你嗰啲介绍咧，我已经觉得。真係好叻仔啊！嚇嗱，佢喺呢一個搏擊大賽攞個季軍啦，去澳洲留學啦，咁啊讀呢個傳播系畢業啦，又參加一個電視台嘅新秀歌唱大賽攞第五名啦，咁又參加個武打演員訓練，武打演員咧係咪真係堅要學嗰啲打交啊？即係我成日覺得嗰啲香港嗰啲武打好勁噶嘛，即係硬橋硬馬真禮噶嘛，即係唔係借位啊，唔係嗰啲呃人噶嘛，係咪？ 係係啊，其實一開頭咧會學好多係點樣去借位嘅，即係例如係可能人哋打你一拳啊，踢你一腳啊，咁 你俾反應 嘅。如果你係真係硬食嘅話，哇，好大鑊噶嘛， 唔得噶， 係啊， 你唔會食得幾下 嘅。係啦，咁所以就要其實練個 timing 咯， 係 係啊，咁好多時候啲前輩都話，其實做下把係仲難過做上把，即係你點做俾反應嘅嗰個人。 冇錯冇錯，通常如果你係咁嘅話，你寧願係打人係俾人打過啊嘛。 嗯， 系啊，我自己有时候我会拍嘅时候，我会宁愿你俾人即系我系俾人打嗰个，系啦。咁如果你打人嘅话，因为你真系会打到人噶嘛，你会打伤人噶嘛，你救唔到嘅有时系咁咯。对唔住啊，上次我想问一问一样嘢嘅就系话咧，嗱，虽然咧见到你嘅做过嘅嘢，甚至乎佢就系有参加好多个比赛，见到你系好积极嘅，会唔会其实某程度上嘅话，你会觉得嘅就系更加唔知道其实究竟咧系边一样嘢会想做多啲啊？ 大海嗰度漂浮， 系啦，因为你样样嘢都得啊。样样嘢都做过我就觉得反而好得意啊！吓，点解会咁样咧？即系你又系咯，虽然嗰啲嘢都系 都系有关嘅吓，都系演艺啊，又或者系呢样嘢有关。但你往往因为咁嘅话，你会更加 confused。其实我想做乜嘢咧？ 系啊，同埋人哋揾你，揾阿哲仔到底揾佢做咩咧？系又揾佢做武术，定揾佢食剧本？ 因为佢有样样都得。 系啊， 即系如果要你拣一样嘢，你最中意嘅，你希望将来咧就系毕生嘅职业，都系做呢一样嘢，你会 有冇呢个困扰啊？ 其实我又冇呢个困扰嘅，反而系做呢一样嘢嘅时候更加明确咗自己想。做咩？咁其实我好中意唱歌，同埋都好中意做戏。咁所以其实呢方面系比较我之后会想去继续去专注发展嘅。咁而我觉得写剧本啦，其实我亦都唔会放弃，因为我喺写创作过程入边亦都揾到好多乐趣，同埋亦都觉得啊。for 我之后做演员啦，更加有全面嘅理解啊咁。 你做导演啦。 系啊， 呢个都可能会 系啊，我觉得 O K 啊，其实得噶，因为你其实你样样嘢你都知嘅时候咧，你会系一个好好嘅导演咯，吓，你可以顾及到唔同人佢哋喺呢一个工业里面嘅话，系究竟系乜嘢嘅位置？ 系，可能将来有一个好想讲嘅嘢俾呢个世界听嘅时候， 冇错， 我就会考虑去尝试。 非常好嗱，既然头先我哋有听到上次话咧，咁多条路当中嘅话，佢最想做嘅系 歌手， 你想唱歌。你覺得你可唔可以喺現場嚟講嘅話，喺完全冇任何嘅準備之下，就同我哋嘅香港電台第二台嘅吉他手， 金牌吉他手， 我嘅吉他 hero， 朱祥金牌吉他手。 好唔好啊？我哋邀请你哋两个，今次哇真系粉墨登场，第一次喎，系喺完全冇夹嘅情况之下， 冇夹过噶， 唱歌，你有冇信心啊？ 好，可以。好荣幸嘅，好荣幸， 亦都多谢咧，我哋嘅监制阿黄天恩 吓 ，yes， 黄天恩 系 好， 阿天恩心情点啊？而家无端端头先打咗电话叫你落嚟做呢一个吓伴奏乐手吓， 系啊， 你有冇夹过？即系咩歌啊，或者咩啊？即系冇乜点夹过，啱啱落嚟嘅天恩啫， 系啊，咁啊，我哋不如试下唱《如真》。张敬轩嘅余震， 喺嗰个位舒服位置啊， 好， 你打侧个身得唔得？ 好。 可以 点样 帮到你？ 得 ，OK，OK。 好啦，而家我哋咧准备紧啦吓，即系就紧啲位嘅。咁啊，我哋嘅黄天恩大乐队吓，就我哋今日嘅乐手啦，交俾你。 副歌直接， 冇所谓啊。 你的吻像龙卷风吹过，怎可对抗这吸引？身贴身如海啸冲击我，使我向下沉，再走近是我完全难自禁。就算知道实在太愚笨，到底一刻也算是缘分。天地沦陷，如真是痛苦中一丝兴奋。 功成身去啦！ Thank you, thank you。 好音 嘅、 啊、你 又见 到， 仲未 吞 好啊 ！Thank you 天啊！哎呀，你唔好咁啦，佢未吞好啊佢。 所以你谂我哋几临时啦，系咪？喺咁嘅情况之下，你都可以唱得咁好，我真系要俾你掌声。 多谢大家， 仲有你真系要俾心机，系啊， 天 天啊， 系啊，嗱 ，Thank you 天恩啊，即刻帮手。 你觉得点样啊？好听啊， 唱得好好啊， 好特别啊，把声好听， 系啊， 你双子好特别， 非常好。 多谢多谢多谢。 咁啊，上次咧，其实你平时有冇即系都争取下啲演出嘅机会啊？即系唱歌啊，我讲系啊。 嗯，都有嘅，有阵时都会出一啲 show 嘅，系啊系啊。咁有阵时会去busking 啦，咁样。 哦，你有 busking 嘅？ 系都有嘅。 喺边区？等我哋撞下你。 去开边？ 好啦，仲有把手。 有阵时会喺譬如尖沙咀啊。 哦。 码 头啊。 系啊系啊。 有咩用咧？你觉得如果系 busking 嘅话？ 其实我都几 enjoy 同现场。 即 交流一啲互動啊，咁樣， 嗯， 同埋我覺得呢個對即表演者嚟講係好好嘅，就係你睇到一啲人嘅反應， 同埋你會夠膽啲， 嗯， 會唔會啊？ 會啊， 因為好多時候如果你話即係就係卡拉 OK， 你喺屋企度唱，冇用嘅嗰啲嘢， 係啊， 係啊。但係如果你 busking 嘅話，我覺得係一種嘅就係同呢一個觀眾同埋聽眾嘅交流啦，同埋嘅就係你會有好多一啲現場嘅執生嘅嘢，我覺得係會可以咁樣學到咯， 係 咪啊 ？busking 係 啊， 有冇遇過啲咩比較得意啲難忘啲嘅 busking？ 嚟俾好多錢你啊咁樣， 有冇鬧你啊？喂，唱得咁難聽，走啦！ 嗰個係你嚟㗎係嘛？ 如果係現場執生嘅嘢咧，就分享。一个之前喺选秀比赛发生过嘅事， 好啊， 咁就系嗰阵时系真系叫正式系比赛嘅嗰个时候啦，咁一跳要跳舞嘅，咁嗰阵时有个耳麦啦，咁一跳嘅时候，其实好记得系头嗰啲前奏已经听到好大声，甩咗啊，啪一声咁样，跟住嗰时其实好惊啦，跟住亦都谂，因为评判要比分噶嘛，系啦，咁跟住当下就冇办法啦，我要现场，即系可能我要嗌大声啲， 即系冇咗个麦。 其实我都唔知噶，系啊，咁但系后屘我先知道，哦，原来其实个麦咧虽然系叫好似有一声 plug 咗咁样，但其实都仲发到声嘅咁样，咁但系嗰次就系其实一个心理嘅训练咯，即系心理嘅压力嚟嘅，因为 就算无论发生乜嘢事， 系啊 ，the show must go on， yes yes， 系啊系啊 ，the show must go on 啊，系咁样， 已经冇时间去理咩事啦，总之照自己想做就做咗自己应该做嘅 part， 系啊系啊，同埋都会因为全队人嚟噶嘛，咁我都要顾及埋其他队友，如果我喺度沉醉即系沉沦咗喺嗰个嗰刻嘅，哎呀死啦，可能会发生咩事，点算好咧？咁我反而可能会影响到大家。 嗯， 系冇错，呢个幕前嘅一个即系必须要记住嘅教训。 系 好地祝福你，我觉得你已经具备晒所有可以喺呢一个圈嗰度发展嘅条件。 冇错， 但系无论点解仲未有人可以 approach 你，即系 唔系我谂住签佢， 千祈唔好签佢， 千祈唔好。 唔系嗱，我俾一次机会你， 系 我 先系 中国， 我签你啊，你自己谂掂。 系希望你真系可以喺呢个圈度咧，就系想做到。 好 嘢嘅话，可以继续发热，好嘛？ 好啦， 心机啊， 好，知道。答完之后，我哋有阿哲仔上次同我哋问我哋，唉，带咗啲问题嚟噶咯。 好啊 ，OK， 好。 难估计到的天宇，来欣赏雨水倾注。如猫闪躲失缩一处，也是时在低声细语。找间小店有唱片跟书，谁刚巧遇路旁正靠大 昨日决心思，有海有风有沙有我跟你， 生活天有所爱有知己， 和我去倾诉开心失意，我有高有低有我跟你， 每每刻有事意有惊喜， 愿这个多变的世纪，只要敢爱得起，统统不加诸对比，成千个方法收养自己，抛开所有喜与悲，眼感觉景致太好，太美。从都市高空俯瞰，如孤单有种牵引，寻找新鲜感的兴奋，能一息间已有好交心，这感通是二人都有幸运，不经意这决心思，有海有风有沙有我跟你， 想天有所爱有知己， 和我去倾诉开心失意，可有高有低有我跟你， 想片刻有事而有惊喜， 与这个多变的世纪，只要敢爱得起，统统不加诸对比，成千个方法收养自己，抛开所有喜与悲，来亲眼感觉景致太好太美。春天一过了，任性一点，提醒这刻的你我。真挚的诗，有春有秋有风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计划在下一个学年重启学生内地交流计划，包括前往江苏省的行程。李家超以视像形式参与苏港澳基础教育合作联盟成立大会，据致辞的时候说，苏港澳三地一直积极开展不同层面的教育交流，并且在2021年成立高校合作联盟，为三地学者和学生缔结更多发展机遇。李家超说，特区政府通过不同计划促进香港学校与内地不同省市学校的交流，亦都早于2004年开展姊妹学校计划，安排參與計劃的學校進行交流和互訪。目前本港和江蘇已經締結了接近50對姊妹學校，並且期望兩地的學校合作網絡繼續擴大。紅磡海底隧道星期日清晨5:00起實施二通行，運輸署署長羅淑佩說，可改善入隧道前車輛不斷切線的混亂，但是對改善擠塞不太樂觀，認為要等到不同時段不同收費措施推行。羅淑佩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被問到，如果有私家車跟車太貼，而前面是大型車輛，會影響讀取私家車資料，呼籲車和車之間盡量留有空間。而隧道管道內亦都加裝額外偵測鏡頭，有需要時可以再增加。對於有的士提出仍然有司機卡未能夠讀取的問題，羅淑佩說，處方已經推出包括司機繳費特別應用程式，或為業界預備結算表。羅淑佩說，星期日凌晨4:00至5:00，紅隧來回方向及其支路將會臨時封閉，呼籲駕駛者到時不要使用紅隧。國家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表示，上半年各地區各有關部門推動經濟回升向好，就業形勢保持總體穩定。 人社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陈勇嘉在记者会话，世界政治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国内经济持续恢复发展的基础仍不稳固，一些经营主体困难较多，部分劳动者特别是高校毕业生等的青年还面临较大的求职就业压力。他说上半年新增就业进展平稳，一至六月成真就业678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57%， 上月的成真调查失业率回落至 5.2%， 比去年同期下降 0.3%，而上月底脫貧人口務工規模3200多萬人，超過年度目標。至於頭六個月城鎮失業人員再就業有268萬人，困難人員就業87萬，都是同比有所增加。美國《華爾街日報》引述知情人士報導，美國駐華大使伯恩斯的電郵帳戶曾經被與北京有關的黑客入侵，據信已經洩露了至少幾十萬封涉及美國政府的個人電郵，負責東亞事務助理國務卿康達的電郵亦都遭到黑客攻擊，美國國務院拒絕透露細節，只是說正在調查。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發言人劉鵬宇回应话，中方坚决反对并且打击一切形式的网络攻击和网络盗窃行为，有关立场是一贯和明确。刘鹏宇又话，识别网络攻击源头是一个复杂的技术问题，希望有关方面采取专业和负责任的态度，而不是作出无端猜测和指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069点，升140点，总成交金额432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70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20点，升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盈富基金19.57升1.7，商汤1.78升9仙，腾讯控股334.6升1.8，阿里巴巴90.95升1.45。恒生中国企业66.1升4.8，美团128.1升1.4，快手59.7升2.7，比亚迪股份265.4跌1.4，汇丰控股64.25升4.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5，日元140.16，瑞士法郎0.866，加元1.317，人民币7.17。英镑对美元1.288，欧元对美元1.114，澳元对美元0.678，新西兰元对美元0.623。日经平均指数报32417点，跌73点。港金报18370蚊，跌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0.59美元，卖出1971.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演布房街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演布房街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咁另外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左转去思瑞咧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支路重开。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左转翻去狮子山隧道公路嘅支路咧，交通就回复正常。在新界区大埔公路的沙田段去大埔方向，跟着和斜村的坏车虽然拖走了，而在大埔公路沙田段去大埔方向，跟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都是车多，龙尾排回去城门隧道公路，跟着美林村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到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接近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佐敦道现在去回加士居道方向，近住吴松街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海云道。太子道西天桥去回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荃湾的德士古道由于爆水管，德士古道西行去回海之恋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啦，即是立泰工业中心对出咧，都是全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都是要改道行驶，咁而家影响到德士古道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呈祥道落葵涌道马加烈荃湾、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部分长者可能会突然走出马路，司机需要时刻留心，避免意外发生。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830风吹半夏， 我今次嚟咧系帮公司了解一啲情况，就系关于出国入嗰批废钢嘅事，有冇啲乜嘢不当嘅地方？ 乜嘢叫不当嘅地方啊？ 你同赵总之间有冇乜嘢利益上嘅来往？ 国剧830风吹半夏， 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精彩重温。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至下午1，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到下午1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风骚快活人啊，星期五嘅早上啊11:08，电话号码就18723888，冇错，打嚟点唱啦。介绍我哋今日嘅靓仔嘉宾岑尚哲，演员、编剧、全能啊。而家呢个时间就交俾佢问问题啦，话哲仔 系 好好啲啊。 OK， 好啊。 关于乜嘢噶？第一题 系。第一题其实都是关于编剧的啲工作的嘢嘅， 你应该熟悉啦，马小强。 未必， 你不识答就死。 系啊，原来关于编剧嘅嘢 噶，我哋唔识噶。 嗱，你唔好害我啊！话俾你听啊。 好，问编剧嘅嘢你唔识。 系啊。好， 跟你噶 咯。其实呢个问题咧系关于即系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个兴趣想知嘅，就系究竟我哋点样出粮嘅咧？编剧收钱嘅，普遍上啊嘅方法系点嘅咧？ 有问题想问系乜嘢方面嘅编剧？电影编剧定系电视编剧？ 电影编剧， 电影编剧。 但系有时遇到啲无良老板、啊。是 不是 收不到了？那现在人家说正常情况是不是就是正常情况是、 普遍上啦这样。 好。 电影编剧好。 A， 就是写好晒整个剧本整个故事之后对方呢才会给钱你的一次过。 不会吧。 好。B 啦，就是先收订金。那我订金是多少呢？那就即是按返个资历啦，或者是他们给多少啦这样。那而当你写好晒整个故事之后呢，他们再给你的。 嗯。 好 ,C, 就是分阶段去俾你㗎啦。咁可能分我当三四个阶段咁样。好 ,D, 就是佢俾咗一个数字你之后呢，就是按票房嘅收益嘅分成再去俾返你嘅。 我都想系 D 呀。 又唔系。 但一定唔系呢。 我諗系 C 多啲，我觉得系 C, 第三个。即系分同嘅阶段。 系。 我觉得就。 我有啲遇到嗰啲通常都係無良嘅， 係 無良， 無良的遇到無良的， 收唔到， 收唔到，係 收 唔到，一定唔係， 亦都冇名， 一定唔 係 第一個， 該係，我覺得 係，因為 B 係 C 咯，係 啊， 係 啊，係 分階段俾有嘅， 係啊， 俾咗個訂金先，跟住寫埋之後先再俾。 B 同 C 有啲類 ，B 同 C 都有啲類緊，但係咧 C 好似好啲啲添，因為咧嚟 B 咧就得一次收咗，然後要等完啊嘛， 係啊， C 咧就可能，譬如话好啦，你写到边场再俾少少，咁咧个推动力会大啲啲。 系嘅，系嘅，系嘅。 但系咪有咁着数咧？我 拣 C 咯，拣 C 啦。 分阶段系咪？ 系 啦， 分阶段。OK， 咁我拣 B。 哦，一个 B 两个 C， 五个钟头，一个 B 两个 C， 两个 B 一个 C。 有冇人啱？ 佢哋两个 B， 我一个 C。 正確答案是 E 是收不到的，講笑啫。係， 我以為 有冇人答啱，即係 BC 的話， 有的係 C 是啱嘅、啊，普遍上是都係會呢個做法嘅咁樣，係啦。咁但係 分幾多階段啊？ 我想問咧，即係如果係 B。咁你寫唔寫啊？我係 B 噶啦，即係好似阿馬思華齋，啲無良老細，我唔會分咁多段嘅，俾咗少少你先，寫完曬先，咁你都要寫噶啦，係咪？ 其實都會噶，係 咯。 其實頭先講嘅 A B C D 咧，其實都有即係有可能會係咁樣做法嘅、 嗯嗯。 不過普遍上面以我認知啦，咁、嗯、就係其實 C 係比較普遍少少嘅。 以我認知嘅話，應該係 B 比較少少多少少嘅，因為佢係俾個訂金，你之後寫完之後，跟住佢走咗數。 走我嘅就 E， 我永都係 E， 係 走數多唔多？ 佢總會有啲俾你 嘅。 有冇聽？ 係我聽過啲朋友都講話係會有呢種情況，係 名都冇你出啊。 有㗎有㗎，咁、 啊、 所以其實 出你名啊？ 有个讲法咧，就系编剧啊，系呢个世界上面最容易呃人，同埋仲易俾人呃嘅工作嚟嘅。咁点解会俾人？点解会俾人呃咧？就系写多几稿啦，写多几稿就会签约噶啦，系啦。咁点解会呃人咧？其实呃个就呃自己，写多几稿咧，我就会收到钱噶啦。 好笑嘅，但 系 笑得嚟有少伤感。 唔好再提呢啲嘢， 笑得嚟有少伤感。 我系佢嘅年纪就会啦。 但系我觉得啊吓，即系其实编剧系一剧之本啊，最紧要一样。其實係咪應該要爭取嘅係 D 咧？ 係， 即係若果你係票房好嘅話，其實應該係要分翻啲紅俾編劇咯。 係希望 真心， 係真係希望將來可以呢個成為風氣。 冇錯，應該要考慮一下，我覺得係應該係咁嘅。即係等於我覺得做音樂咧，其實編曲係好重要嘅，但係編曲往往都係俾大家忽 略 嘅，係咪？ 係， 因 為作曲就叮噹噹噹。 系啊， 編曲就哇， 你編到佢就你編成點嘅話，佢可以係兩首歌截然不同嘅、 嗯， 所以其實我覺得呢兩個即係編曲啦，同埋編劇嘅話咧，都係低估。 嗱，交俾你啦，哲仔， 你俾心機啊！ 好，知道知道。 就算揾到好嘅演員，但如果劇本好爛咧，其實咧嗰啲演員係幫唔到嘅，出盡力都係做得唔好睇、嗯。 你聽唔聽到啊？ 我聽到 啊！你編劇人家有時嗰啲爛劇咧，其實我哋都係救你 出盡力都救唔到，出曬 你聽我、啊、 出曬汗 唔係喎，有時 Michael 有寫嘅喎、啊，嚇、啊！你唔好以為我唔知喎、啊， 你唔好揦人哋嗰啲嘢，我同你講、啊、 大家小心。 好 啦，接住第二題， 係好第二題，第二題咧都係關於電影嘅，係啦，即係喺現場嘅時候啊，或者係拍攝嘅時候一啲。一个俗语啊，咁就叫做猜麻雀。咁究竟猜麻雀系咩意思咧？ 好问题，我真系未知嘅，未听过。 好啦，咁首先 A 咧就系讲，其实咧即系开拍之前咧，咁其实所有演员啊、导演啊，同埋编剧，其实大家都唔系好熟噶嘛。咁、约出嚟开会，打翻铺麻雀先。咁、等大家系熟咗下，同埋咧呢、這个亦都可以睇到即系对方嘅一个性格啊、人品啊、 脾气啊。 你识唔识打麻雀啊，哲仔？ 我识嘅，系啊，就为咗呢一个 A 嘅情况之后就识咗啦。 我唔信， 我唔信，一定唔系 A。 咁咧，同埋系即系呢个都可以你进贡俾导演啦，系啊，呢、這个时候成机可以 送章俾佢。 系啦系啦系啦， 一个有啲好感。 冇错啦，冇错。好 B， 咁呢个 B 啦 ，B 系乜嘢咧 ？B 咧就系、是、好，当喺拍嘅时候咧，咁长毛咧就会。准备一只麻雀嘅喺开拍之前，咁就一个新嘅生命，咁样咧叫啲各位演员啊或者系同场嘅所有工作人员系摸一摸呢只麻雀， 即系真嘅飞嘅麻雀， 冇错，真系真系生嘅， 系 啦，系啊系啊，唔系打嘅，即系等佢咁象征住咧呢部电影飞，你飞啊，有好嘅意头， 你唔做编剧就 系 晒， 摸一摸佢之后， 你够胆讲， 咁啊咁你都作出先。 系呢、這个呢、這个 唔使听啦，呢、這个 我快啲啦， 呢个 吹佢啊，快啲啦 ，C 咧就系。就讲喺拍嘅时候咧，啲演员咧不断 NG， 好似站长咁样啊，因为话佢哋喺度猜紧麻雀，打咗好多圈 哦， 继续 好 D 啦 D 咧就系一个编剧、导演同埋演员喺拍紧之前咧交流呢一个剧本嘅一个过程。 嗯，我觉得系 C。 多咧，我拣。 你嘅意思多系即唯独系嘛？ 喺拍之前， 拍之前 大家会一齐去交流。 系咯，交流同 喺现场嘅时候， 熟下啲剧本啊，咁嗰啲啊， 系 啦， 系啦， 系 啦，系啦。 我拣 D，、 okay, 我拣 C。 我觉得佢做得咁辛苦，不如我哋拣 B 啊。 系喎， 要讲 B， 我拣 B， 冇嘥咗佢， 电影起飞， 咁辛苦， 一 B 一 C 一 D， 你又够胆讲喎，我哋 系可能啱咧。 好，答案 有冇啱先？ 有冇啱？ 系有嘅，系有一位啱咗嘅，嗰位就系。马老师、 开会即系开会， 系啦系啦系啦，就开拍之前咧，即系 喂你点解够胆讲 boy 出嚟嘅？ 系 即系我想问， 演出佢能够做编剧，佢究竟有几咁犀利？ 或者真系有人咁做咧？ 呢、這个都 喂你再作多个答案啦，即场 作多个答案 啊！即场 猜麻雀， 猜麻雀 系啊， 术语 一人拎一只麻雀，估下佢系边个大啲咁样，系咪？ 咁就每一个。就現場嘅時候，每個人要捉一隻雀翻嚟嘅，係啦。邊一個捉一隻雀咧，太即係大啲嘅話咧，咁佢嘅收入就會高啲嘅，係啦。劇本俾佢嘅， 好作得好，作得好。 過關 啦，過關。好 ，OK， 好啦，第三題， 第三題， 好，第三題啦。第三題就係編劇 sell 橋嘅方式嚟嘅，係。好啦 ，A 就係你一個概念，有一個故仔嘅大綱，咁你咧就。sell 俾唔同嘅电影公司啦，咁样。好，咁 B 就系电影公司或者监制咧出题目俾你嘅，俾个概念你，咁咧佢咧就等你去写啦，你写到满意为止。呢、這个就 B 啦。C 咧就系、是、你写好晒成个故仔啦，已经。你拎咗个故仔去不同嘅地方去敲门 sell 俾人。 咁咪就系 A 咯。 A 咧就有啲唔同 ，A 就系你有个概念就得噶，你有个概念。 哦哦哦，即系你去 sell 你自己个故仔。 第二个就有晒成个 script 噶啦。 第二个就系要写晒。 系啦 ，C 就系你要写晒先嘅。 哦，明白。 好，咁 D 咧就系你有一个 idea 啦，你咧今次系 sell 俾一个演员，然之后咧呢个演员咧佢好中意，咁佢就带埋呢一个嘅 idea 咧， 再 sell 俾。 系啦，再 sell 俾。 喂，但系其实会唔会几个 case 都有嘅咧？其实 以上皆是。 系咯，会唔会以上皆是咧？ 咁大家去估下。 但系你而家问紧系最常见嘅方法系咪？ 定系你嘅方法？ 定系你 呢个系？其实我系开估啦，如果就系咁样，因为大家实在太叻啦。 系 就系其实真系四个答案咧都 系啊，因为我真系听过几个方法， 大家 都 太叻啦，系 几个方法都有噶。 系啊， 叫阿哲仔走先咯。 都系叫你走先啦，我唔想佢走。 因为咧嗱，我听过有个编剧佢咁讲，个编剧就话啦，嗰阵时咧日本有对叫贞子啦吓，咁啊好红啦。于是咧有个老细就捉住个编剧，喂，同我写个本地版嘅贞子，讲完噶啦，就以一个概念，佢唔理你嘅剧本讲乜，总之系抄佢咯。即系当时佢个讲法就 系 啊，咁个编剧就觉得有少少侮辱嘅吓，咁即系照抄咯咁。你有冇试过类似咁啊？ 我都还好未试过嘅，但系其实都会即系。同一啲朋友啊，即系同行嘅朋友去到交流嘅时候，大家都会有阵时担心嘅，即系担心自己可能写嘅嘢俾人去叫参考咗啊、抄咗啊咁样。 试过未啊？ 会噶 撞桥 都有阵时会试过嘅，撞桥 系啊， 会 噶。 我想问咧，你爸爸妈妈教书啊嘛，你有冇同佢哋倾噶？ 有，我有阵时会写人啲故仔咧，即刻讲翻俾佢听， 好唔好？好唔好？ 系啊，系啊， 系啊，或者够唔够吸引啊？ 系啊，咁等佢哋评分咯，即系觉得诶得唔得啊？咁样 佢哋咪教中文嘅先。 佢哋都唔系，我妈咪系教美术嘅，而我爸爸系教通识同埋数学。 哇！咦，你仲有两个细佬都系教书嘅喎？ 系啊系啊，我两个细佬一个咧就系、是，其实两个都系教体育嘅。 哇！ 另外有一个咧就而家就准备去做技师啦， 飞机师 系啦，飞机师啦，佢喺澳洲受训紧、 嗯，一门三杰啦， 放心啦、 啊，好嘢好嘢好嘢， 佢都好叻仔。 好，仲有冇第四条噶？ 好有啊有啊，第四条啦。好，第四条呢、這个就系、 是、好， 大家估下剧本有几多少字嘅咧？咁我就用我自己即系写过嘅嗰部嚟到去到即系做嗰、那个 参 考啦。咁系啦，咁 A 咧就系5000至20000字 ，B 50000至100000字、，C 系100000至200000字 ，D 100000个字。 啊，马老师你实知啦，你都写过下嗰啲哎呀剧本噶嘛，电影嗰啲。 唔系、哦，我得四个字啫，就系啲粗口。 恭喜发财， 快啲俾钱。 系咪就系恭喜发财？ 快啲俾钱，或 者圣诞快乐。 风雨都爱都有， 就俾南山啦。 喂，但系有啲电影咧，佢可能系动作多于嗰啲武打戏咧，冇乜对白嗰啲咧，点咧？或者啲爱情动作片， 有冇写过爱情动作片？ 知咩爱情动作片啊？ 未，暂时未写到呢一个题材嘅。 嗰啲使乜写啊？ 要噶、 啊， 要噶，嗰啲都要噶。 对唔住，对唔住， 都要噶，都要噶，应该 系 啊，有啲情节嘅系。 有情节咁样冇噶喎，通常我都飞，我唔抵。 佢净系睇佢重头戏 啦。冇错，上次对唔住，诗系十万字几多话？ 十万至到二十万。 十万至。 我 解释 啦， 我都解释。 十万至二十万，五万至十万啊，一个。 嗱，讲真，我真系冇数过。 我想问咧，嗱，马老师都可能知知地，咁咧，譬如你会唔会写埋嗰啲镜头向右 pan， 咩超高见佢大头，即系嗰啲都计唔计啊？ 嗰啲都计埋嘅，嗰啲都计。 咁一定有十万？ 啊，有啊， 系咪？因为写剧本唔系净系写啲对白噶嘛，写埋街景系啊，某公园系啦，旁边有四个婶行过都要写埋噶嘛。 嗯， 系 系系，全部买晒先， 全部买晒先， 系啦。 等阵一。用我一个剧本，唔系一个剧本大约有八十张纸度啦， 八十张原稿纸， 系啊，即系你读 A4 但系而家仲系用原稿纸写，定系用电子本？ 系啊，因为用电，但系用原稿纸你会比较容易啲卡啊嘛， 冇错 啊，唔 系，但系一张纸都差唔多嘅。 几多？咁几多？咁几多？一张纸？快计啊！快计！快计 ！OK， 好， 我哋唔可以输噶， 数学嘅数学嘅问题， 冇错啊 ，boy。 你計 boy 啊？你咪先計下 先， 先計下先。 馬老師轉咗 boy 嚇？ 如果 五萬至十萬， 對唔住 ，C 啊，十萬至二十萬，係 C。 好，大家都壓曬落去 C 嗰度。好，對唔住啊。 B 答案正確嘅答案。 B 我保重 B， 好俾大家有個補答 B， 補答 B， 補答 B， 我係 B。 D 两个 D， 我系介乎 B 同 D 之间。 走开啦 ！B 同 D 之间咁应该系 C 噶咯，马老师。 系啊， 好 离谱。 一个 B 两个 D， 一个 B 两个 D。 正确答案有冇人啱？ 正确嘅答案系 B。 Yeah， 我用你个方法计，就系用嗰个嗰叫啊纸五百格乘八十张， 系。其实差唔多嘅，即系大概都系五万啊六万啊呢个数字左右咯，系啊。 咁就你唔够，你咪专登要加多几张，有冇噶？ 有啲有噶， 系啊，我觉得会咯，系咪啊？你唔够啊嘛， 即系 你 太 薄， 好似好 cheap 咁啊嘛， 同埋 谂唔到嘢咁样， 同埋其实不过其实最有阵时个重点就系，其实字数都唔系最重要，即系反而系个内容上边你写究竟系呈现咗啲乜嘢嘅感觉啊，或者系你用嘅字眼系点样啊，俾导演睇咯。 啊，智仔，你有冇第五条噶？有冇噶？ 有，仲有多条， 问埋啦，不如快啲， 好好好好好，最尾呢个咧就问题就系，究竟喺剧本入边或者系电影嘅世界入边 ，OS 系代表啲乜嘢嘢咧？ 呢个知道啦，呢个识啦， 大家都好似已经知道。 我哋都行内嘅， 听佢作咩？听佢作乜嘢嚟？ 好啊，你作咩？四个答案， 唔识。 好嗱，呢个我哋有三个答案啦，俾大家拣啦。 三个咁少，有四个 ，A 一定要四个， 一定要四个。 系 好， 你个呢个 好 ，A 系。On script 就系提啲演员，喂，你唔可以自己改对白噶， 系呢、這个词啊， 系啊， 好难改嘢， 继续继续继续。 好 B 咧就系 on set 就系喂，而家开机啦，快啲大家 OS OS OS。C 系 off sound， 即系话喂演员你讲嘢太细声，收唔到你把声咁样。D 系 off screen， 心声 off screen 就系、是。角色入边佢系讲一啲嘢，但系观众系睇唔到佢。 冇错 ，D on script， 佢要专登估错。 好，我玩 D， 心声 D 系 正确答，有冇人讲啊 ？A B D， 唔系有冇估错 ？D D D D D D A B D， 梗系 D 啦， 系啦，正确答案系 D 啊。 留翻少时间啊，嗱，阿哲仔有只歌，你送俾你嘅最爱听，好唔好？ 是咁啊！如果系咁，我就拣 Beyond 嘅《真的爱你》啦。 即刻接紧 呢个系特别送俾我嘅爸爸妈妈， 系 因为即系好多谢佢哋咯，即系同埋系真系好爱佢哋，系啊。 好，一阵间帮你播《真的爱你》， 系啦。 而家有呢一首啱你嘅《Fame》，我哋喺呢个 事业嘅路上，继续为自己嘅理想坚持， 好 奋斗，好唔 好？好啊，好啊。我要高飞， 好 飞 飞， 系啊， 系，会睇呢个啱嚟，啱嚟。 你咁话，俾心机， 多谢晒， 知道，知道，奋斗一定会成功啦！ 多谢你哋啊，多谢。我签你。紧呢首歌去到12点钟，今日同佢哋天气好热啊！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嘅，室外度气温相对湿度74%。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雷暴啊，吹微至和缓东南风，未来数天都系呢个天气啦。不过下个礼拜会唔会打风咧，就真系要拭目以待啦。十二点钟之后，我哋有车路的士，加埋12点半有点唱嘅时间，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马嚟啦！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閒。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电话咪18723888，可以打嚟电话咁啊！我哋阿卡文咧等紧你嘅电话，一阵点唱嘅， 快啲打嚟啊！冇乜生意。 同埋咧， 18723888， 提提大家，除咗酷热天气警告咧，雷暴警告无端端就走出嚟，有时限到今日两点钟，天气会不稳定嘅，咁所以大家就小心啦。 开始嚟我就车路的士知乜都关你事， 乜都关你事，唔止车路，飞机嘅事都关你事。我哋今朝咧就喺新闻度分享咗啦，即系讲个新闻就话有个空姐啊，同埋啲乘客因为嗰个飞机停咗一个停机坪，又唔开冷气，咁啊引致有啲人中暑，就搞到好大件事啦咁样。咁我就诶点解唔开啊？我又试过，好多人都试过咁啊。潮子酱，我知道。 嗯。 好，俾几个答案大家拣下先。 你又知唔知？ 你又知唔知环节啦？好，第一个。我哋突然间飞机停喺度嘅时候，要开冷气，要额外收费。 第二个系第二个， 第二个系我哋飞机因为燃油问题，所以要咁样做嘅。 嗯。 第三个因为环保条例停咗喺度，系唔可以开呢个冷气。 呢、這个词，呢、這个词，呢、這个词，环保条例，环保条例。 我唔觉。 大老师。 B， 我 B。 瑞瑞 B。 系，你拣 A。 我揀 A 咯。 A、B、C 都有，边个系啊？ 俾面下佢啦，拣作啲答案出嚟。 咁辛苦， 系啊，系因为燃油问题嘅，因为每一次咧架飞机佢哋起飞之前咧，飞机师真系要计到好清楚佢哋嗰条航线需要几多油啦，额外会有几多油喺个飞机嗰度啦。所以有阵时咧，你哋头先都讲过，系啦，有多嘅，但系譬如头先 U 都讲过，听过有啲情况紧急情况要翻转头多得滞，佢要兜喺个天空嗰度放油。大家有冇知道点解呢一个情况？ 因为个重量降落嘅时候， 重量啊，因为其实大家谂下，譬如我哋有个肚墩嘅时候，有个跑步啦，跟住咧都会动有动有动有咁样，系啦，咁有啲 错，你继续讲 落去，你继续讲啦， 啤住你啊， 肚墩。 咁如果咧，我哋假设咧架飞机飞咗冇耐，要翻转头嘅时候，因为佢嗰啲油啊喺晒只机翼里边嘅， 系冇错。 咁佢喺个机翼，如果假设一落地个重量太犀利嘅时候咧，系真系可以错断错爆嘅。咁所以佢为咗避免个重量过重咧，佢一定要喺天空嗰度放咗油，先至可以好快地翻转头落地咯。同埋都仲有原因嘅，佢点解唔可以譬如咁讲啊，个冷气有问题又好，咩因素都好，大家要喺度焗，唔可以俾大家落地咧，系因为安全条例嚟嘅。 我知啊，一落咗机佢要带啲嘢上嚟，系嘛？ 咁所以咧，佢落咗机之后行李都要 offload 嘅同一时间。咁所以咧，系尽量可以做得到嘅，都系大家喺架飞机嗰度等，而唔系话大家落翻晒地去等嗰样嘢咯。所以呢啲牵涉咗几样嘢咯，安全条例啊、重量啊，所有嘢 冇办法啊。好，喂， 我嗰次得唔得噶？就佢派晒啲里面啲嘢食俾我哋食， 其实好 安抚、安抚、安抚，镇定情绪， 又减轻啲货嘅重量。 喂，但唔係喎，嗱，咁你個喺拍完杯面之後肚痛咁點算啊？即係上去廁所，佢又俾唔俾你廁所咧？停喺機停嘅時候好似唔俾你廁所嘅喎， 唔 俾你廁所 喎。 嚇，你又飲又食，咁突然間哎呀唔得，我要去廁所，咁點算咧？ 喺 製造另一個問題， 好似係又有安全規例，係 啊， 呢個真係要問翻專業人士啦。 唔得㗎嚇， 我仲以為乜都關你事添，係 啊。喂，呢樣嘢 我特登係關你事啦，嚟緊嘅星期日咧， 大件事， 大件事，所有聽緊嘅朋友都要留意住，揸車啊或者咩都係要嘅。关你事就系红磡隧道啦， 冇错啊，因为红磡海底隧道其实都算系香港其中一个最繁忙嘅路面啦， 交通枢纽 有好多条线啦。咁其实如果假设有呢啲大改动嘅时候，有好多嘢大家都要注意啦。咁其实咧，运输署咧配合埋佢哋呢个易通行嘅一个外判承办商啦。咁其实佢哋好好啊，提供咗好多资料俾我哋《风骚快活人》节目去。 呢个真系赞啊，潮潮，因为潮潮咧向佢哋查询，佢哋咧就俾咗好多好 official 嘅、好 reliable 嘅好。可靠嘅資料俾我哋， 冇錯啊！ 第一手資料， 其實咁首先有幾樣嘢啦，咁讲翻先啦，的士司机、的士大佬，咁其实咧好多其实都仲有问题嘅，咁佢哋嗰个叫司机卡啦、e-toll 啦，都仲系未得嘅。 冇错。 咁可以点样做咧？其实而家政府咧喺三个叫做停车场嗰度，已经系有啲 booth 去帮佢哋解决呢个问题噶啦，就系葵芳、荃灣同埋臨時街嘅公眾停車場，咁如果大家都仲未得嘅話，快啲去嗰度啦。咁佢哋 快啲啦，真係快啲。 有埋設備啦，去幫你 check 咗你嗰張卡係得唔得嘅。係 咯， 咁樣可以快啲去搞。係 啊， 咁好啦，去翻紅隧嘅時候，咁點樣咧？其實大家有冇留意過紅隧有幾多條行車線？ 八條 啊。咁其實咧，因為呢八條線去到好闊嘅，咁去到真係當日嘅安排咧係會點樣咧？首先，我哋車輛經過嘅得翻三條。 啊， 系啦，巴士仲有自己一条，咁其实咧由八条线，我哋会先缩窄做四条线，再过埋个收费亭之后咧，会得翻两条嘅。咁所以咧，其实嗰个情况咧，大家建议啦，咁佢因为封闭咗好多条线，咁亦都路面咧会有好多改动嘅，到时佢会多咗好多双白线喺度。 唔好行咁快啊！ 系啦，咁大家行翻法定速度50好啦，咁睇清咗条路，尽早选定咗自己条行车线先。咁样咧，基于佢哋send咗过嚟俾我哋嗰啲资料啦，咁我都睇过嗰个路面情况系点嘅。咁其实咧。冇话边条线特别着数咗噶啦，大家唔需要好似以前咁样夹嚟夹去争嚟争去，因为每一条线均等机会去到前面都系要由嗰四条夹 翻 两 条 嘅，咁所以咧冇话边一条会快咗出嚟噶啦，到时系顺住个速度去行啦，顺住个 flow 啦，唔好话谂住夹嚟夹去啦，咁睇清楚嗰啲指示先啦。咁但系啦，我哋又要睇翻，因为当时咧，我哋凌晨4点开始，红隧咧系会封闭噶啦。咁4点至5点之间咧，咁所有人咧，譬如你公共交通又好啦。 搭車啊、揸車都好，要留意翻。咁、我哋咧就會係利用咗另外嘅兩條海底隧道，東隧、西隧兩條去疏散過海嘅車流咯。 係。 咁所以咧，到時又要睇翻咯。你如果假設係真係要揸車嘅話咧，咁、就早少少出發、去睇翻自己行邊條隧道啦。咁、又會諗下啦，喂，咁我哋如果搭巴士嘅情況點樣安排先？咁、我好快講一講咯。咁、如果假設啦，凌晨4點至5點嗰段時間，大家真係要公共交通嘅時候咧，咁有一堆巴士係會行咗東隧嘅。 哇， 係啊，咁所以由紅隧轉咗個東隧嗰個圈，到時我哋睇下會唔會分享得到俾大家呢啲圖片。 好， 咁我好快講一講嗰啲 number 出嚟，大家記低咯。N11、N118、N121、N122、N170、N171、N128 同埋 N373。以上的路線全部都是會是透過了東隧去行的，到時那個 主要的都去了東隧 了，是的、另外一邊啦，咁有另外一些行車線呢又會走了過去、西隧那邊的、九巴的路線呢就是 N368， 另外專線小巴呢就是 49S， 這些就會透過了西隧去行的、只是講緊四點至五點鐘凌晨這個時段裏面 的，因為它封了隧道的時候 沒錯啦，始終大家要過海的嘛， 沒錯， 因為早一點就遲一點， 是啊，所以大家出發的時候要留意咯、所以我們講緊到時四點之前呢、紅隧的兩邊過海附近的路段基本上是完全封閉的、所以建議大家啦，到時嗰個時段真係要上路嘅話咧，咁千祈唔好行嗰邊啦，直接選用另外嘅隧道過海、會比較方便好多咯。 收到， 多謝曬，非常好， 清楚、 所以呢啲資料要多謝翻佢哋嗰邊二通行嘅承辦商，佢哋提供咗好多資料俾我哋，非常有用，分享俾大家嘅。 同、埋今日聽新聞咧都講啦，頭先你提咗啦，有啲職業司機可能佢仲未搞得好清楚啦、之外，提提大家嗰個車與車嘅距離咧，唔好貼咁近，因為啲大型嘅車咧，如果 block 咗咧就會。 有機會感應唔到， 係感應唔到你嗰架車。 但係咧，原來佢哋都相對應地做咗好多配套措施㗎啦。而家喺紅磡海底隧道嗰個入口位置咧，露天嗰個位，咁咪有好多柱喺個頭殼頂嘅。 係喎， 原來嗰啲一條條橫梁柱咧，佢哋已經加曬攝錄機㗎啦。咁所以假設咁講咧，你頭一下你衝咗過去嘅時候，佢感應唔到，都仲有攝錄機可以記錄到、分析得到車牌嘅。咁所以佢其實而家係幾個系統配合住一齊去行，咁希望嗰個精準度可以提到。最高咯， 就算系嘅话都唔需要担心嘅， 系 嘛？就算系嘅话，咪即系等于你嗰阵时候咩先山隧道咁样，系啦，你迟少少去交翻你自己嘅啲隧道费嘅话就 系 O K 嘅。 所以 我冇记错系14日内， 系啦，14日内，但系我记住。亦都承接咗悠悠講呢樣嘢，千祈唔好煞車。你就算你覺得佢感應你唔到都好，你千祈唔好 做 呢個 非常之 危險嘅一件事。 冇錯啦，咁當然最好就做嗰啲 auto banking 嗰啲自己啦。咁因為你如果日日揸車過幾次嗰啲咧，唔知下下走去交錢咩？係 喎， 好煩。 跟住原來好好笑啊！我哋講緊咧，而家發出咗呢、這個eToll 個 tag 咧，其實係講緊 97% 嘅車已經有噶啦，80万辆。但係裏面竟然係有只係得 65% 嘅人係完成咗登記程序嘅啫，咁發生咩事咧？係啦， 下下都要交錢喎。 係啊，諗翻自己嗰個申請程序啦，你可能係申請咗個 tag， 佢寄埋俾你，你而家已經用緊，但係有一個情況就係你發現咗每一次點解？冇得扣數要自己走去交錢嘅咧，係每一次你講緊你過海，你 咁網上都交得嘅，網上都交得。 係啦，咁其實係仲有方法噶嘛，你可以自動繳費嘅。咁所以你要走翻入嗰個 app 裏邊，你要完成埋嗰個申請流程，你可以俾埋自動過數嘅方法佢，例如信用卡咁樣咧，你就可以有得嗰個 app 自己去幫你完成呢啲嘢，咁自己做少咗好多嘢噶啦。 咁每次你行完咧，佢第一個 message send 俾你咧就係你頭先經過咗咩隧道，第二個信息就係你已經扣咗錢啦。 冇錯，每次。好準確嘅啦，而家呢。 所以其實你係將你嗰張信用卡綁去你個老婆個信用卡，佢清楚知道你去過邊度咯。因為我開頭係綁我男朋友嗰張， 都仲 知道去邊度。 邊啊？ 你無端端過咗海嘅， 又俾你諗到真係。 你凌晨三點喎，你去灣仔做咩啊？ 我俾佢問啊，我做乜你過咗海啊？你咁樣，小心啲留意啊！ 嗱，其實咧啱啱過咗一個風暴啦，睇嚟啦，咁啊落嚟話下個禮拜可能有打風啦，咁所以今日不如我哋話題都同呢方面有啲關。天理方 冇错啊，所以我哋大家又了解一下，其实我哋譬如打风嘅时候，我哋揸车出街，其实个保障有几多 多、啊。 其实唔知打风嘅，有时咩红与黑与黄与嗰啲咧，都系好麻烦。 其 实 讲真。危险嘅， 但系有个迷思嘅，就系话咧，诶，嗰个时候嘅八号风球，你揸下车出街嘅话，有啲咩事嘅话咧，保险系唔保嘅。但系有啲人又话冇呢件咁嘅事嘅，哇，好 confuse 啊！ 冇错啊，所以其实咧呢个真系诶、要，我谂有两个重点，大家要谨记嘅。咁、其实保与唔保系取决于乜嘢嘢咧？嗱、第一个。是讲紧你有冇尽过力去保护你部车先？ 嗯， 我点证明我有冇尽力去保护 我想 问， 我揸揸下车，有棵树砰嘅声掟落嚟，我点保护啊？ 系啦，嗱，嗰啲系一个意外啦。挡， 挡一挡， 唔好挡我部车啊！ 咁其实咧，要谂翻嘅就系，我哋譬如咁讲啊，有啲住屋。咁冇選擇噶嘛，我哋泊車確實係要泊喺室外嗰度噶嘛。 冇錯。 咁其實嗰啲就冇得揀啦，你必須要泊嘅。咁但係咁講，有啲人唔係喎，擺到明打風，我就懶洗車。 嗯、 我之前知道佢打風，我就擺架車喺外面嗰度等佢幫我洗車。咁嗰啲你咪冇盡力去保護佢你部車咯。咁嗰啲情況就真係 但 係 真係拗嘅啫喎。 其實真係㗎，因為保險上面咧係冇一個清晰條文去講到明你打風嘅時候係保。定系唔保 得唔得噶？我可唔可以买保险嘅时候话我可能都要翻工噶，我要买埋多一条款就系打风我都可以揸车咁得。 其实可以嘅，可以嘅，即系你可以要求加条款喺里边嘅。咁但系就价钱上面当然会绝对有分别嘅嘢嚟噶啦。咁、譬如咁讲啊，就因应大佬头先讲个例子啊，工作问题啦，咁、我哋打风我必须要翻嚟电台呢边噶嘛。咁其实咧嗰、那个就系、是。第二個因素啦，揸車嘅用途咯， 啊係啊， 係啦，咁因為我哋譬如講緊，我必須要翻嚟呢一邊嘅全港市民都聽緊我嘅，我一定要翻嚟。咁其實保嘅， 其實我哋唔使嘅， 保嘅。咁但係調翻轉頭咁講啦，有一個例子啊，當我住沙頭角咁樣計啊，我明知道打風，我突然之間我想拍架車去鯉魚門嗰度觀浪喎，咁撞啱我就部車衝咗落海啦。咁究竟保唔保咧？ 得唔保啦？ 唔保啊，因為講啊，你個揸車用途你真係毫無必要喺呢個環境底下你出咗去噶嘛，而且就係用途。好牽強啦、第二個你真係冇去保護過你嗰部車，咁、所以嗰啲情況真係 輸曬， 輸曬㗎。 係啊， 你講呢一樣嘢咧，我唔知阿 Yu 有冇經歷過咧，就係、是、曾幾何時咧買保險咧，如果知道譬如聽講李麗蕊貴啲嘅。啊！即係藝人，咁我就有一次我都不服啦，我都唔係，我做電台啫嘛。佢話都被計入去，我點解只藝人一定要貴啲？佢因為藝人咧，佢嘅工作性質咧，好多時係出去外景啊，或者打風又要翻工啊，咁所以咧藝人係會貴啲。你有冇經歷過？即係會加 loading 嘅，如果即係藝人 係真係有件咁嘅事嘅喎。佢因為工種性質係有調整嘅，咁演藝行業真係會貴啲嘅。原因係咩？頭先大佬其實講咗好多個出嚟嘅，甚至乎講緊工作時間會可能係啱啱好頭尾啊，即係你正常人休息緊嘅時段，大家仲開緊工，之後仲要揸車翻屋企，因為佢哋呢啲因素全部包曬落去嘅，咁所以嗰個全部會貴好多。 你個車嘅出事嘅情況嘅話，係 啦，佢就會覺得 佢覺得啫， 係啦，佢覺得係會高啲嘅，咁所以嗰個保費相對應係會貴咗上去嘅。係啊，所以之前我哋甚至乎用一啲例子去理解一下啦。咁之前喺一個。打風會水浸嘅一個屋苑咁樣啦，咁之前曾經發生一個佢個停車場係變咗地下即係基本變咗一個水池啦， 水池啦， 所有車變曬潛水艇。其實嗰次係好慘烈嘅，咁、 啊、 到最後咧，有一個車主佢係啱啱嗰個打風之前，佢買一部全新嘅德國馬，咁三十幾萬。咁最後咧打風嘅時候真係變咗潛水艇啦。咁點算咧？咁最後佢嗰部車係保險層面係唔賠俾佢嘅。 啊 系啦，咁保險唔賠之後，佢唯有就係叫做民事索償啦。咁民事索償之後，去同個管理公司去傾嘅時候，最後嗰部車由本身三十萬新車，最後傾咗個賠償額係得翻五萬蚊。 系啊， 系啊，所以好 事倒大劫啊，事倒大劫， 系啊，无妄之灾嚟噶。因为咧，其实点解嗰次又去到咁大镬咧？因为佢嗰件事个成因系俾佢叫做定义咗为一个叫做 不幸事件啊。 唔系，佢唔系不幸事件添啊，佢叫天灾。 哦， 其实好多保险咧系写到明嘅，天灾甚至乎地震呢啲系写到明系唔会包嘅嘢嚟嘅。咁、因为嗰次嘅事件定义咗为天灾啊，咁、所以其实就。嗰、那個停車場裏面嘅人好慘烈啊！嗰次真係。 咁我可以點樣做啊？ 冇嘢可以做， 冇嘢做得，唯一可以做咧就係叫民事索償。 哦，就可以民事索償。 民事索償你係有兩個途徑，你可以少額錢債，或者真係去告去上庭嗰邊嘅。 哇！民事索償搞好耐， 搞好耐，會蹲好耐好耐。咁最後可能甚至乎得個吉嘅，即係例如你部車300,000，咁嗰次實際賠償出咗嚟得翻50,000嘅。咁但問題亦都叫做係一個好嘅開始嚟嘅，因為嗰次嘅事件係證明咗原來係需要賠嘅。咁起碼已經係有一個法律上面有案例啦。至於賠幾多？都是需要拗的咯，系啦。咁所以可以睇翻啊。咁我哋嘅既然保險嘅懲罰，咁我哋應唔應該揸咧？咁其實講真啦，要揸都避免唔到噶啦。 至少你揸住家又俾雪砸，擺停車場又俾水浸，即係你其實你出唔出去都係危險喎。其實真係， 所以譬如咁講，譬如有陣時咧，我哋揸車即係八號風球，屋企好悶，又見到只一風都冇一滴嘅時候，你會想出去噶嘛？ 呢啲我哋不嬲都唔叫大家去咁 過隔離街咯，人行咯，你過隔離街飲個茶算啦，唔好跨區揸咁遠啊！真係 唔好搞架車啦。 我想睇下我女朋友。有咧， 叫佢嚟 女朋友 过 嚟 咯， 唔好自己揸出 去咯，屋企 系啊， 另一个女朋友 又去啊嘛， 你自己屋企啦， 所以要避免嘅路段，好快讲几个俾大家听啦。 好， 一啲山路啦，经过啲密林啊、树林啊嗰啲要避免啦，因为打风嘅时候真系吹晒嗰啲嘢落嚟噶啦，咁呢啲要避免啦。好多悬挂式招牌嘅路面，九龙嗰条弥敦道好多呢啲嘢， 系啊， 避免啦。跟住咁甚至乎啦，去到有水邊的地方都要避開啦，因為那些真的你避不到的。青馬大橋必須要避啦，因為平日當風都好犀利，甚至你打風真係吹到你嘅車打橫行噶。咁所以呢啲路面嘅路況嘅地方，我哋打風天真係避免，唔好過去啦。 哇！今日呢個真係事件簿就非常之豐富喎， 非常好啲要全黨 係啦。多謝曬， 多謝曬潮潮， 每個禮拜都為我哋帶嚟有好多好有用嘅資訊啊！下個禮拜再見你， 拜拜。 謝 謝，好啦，快到十二點半，聽呢個風騷快人啊，翻嚟我哋就點唱嘅時間，電話號碼就係18723888，18723888，卡文聽緊你嘅電話噶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律政司入禀高等法院申请禁制令，禁止以任何方式传播歌曲《愿荣光归香港》。案件今日审理，由法官陈建强处理。法官提出，不清楚禁制令之中有关帮助、导致、促致、煽惑、协助和教唆他人实施或参与有关行为，与明知而授权准许或容许他人实施或参与有关非法行为两者的分别。代表律政司的资深大律师余若海解释，明知而授权准许或容许他人实施或参与有关非法行为，代表相关人士没有作出有关行为，但是协助他人作出有关行为。余若海又提到，若果任何人描述《愿荣光归香港》为国歌，同样属于违反禁制令。法官主動提及，若果批出禁制令，將會寫入保障新聞發布的條款。余若海表示，希望澄清禁制令並非令到新聞報導獲得豁免。今屆政府第二份施政報告將會在10月發表，行政長官李家超話，今個月將會展開公眾諮詢，期望聽到市民意見。李家超在个人社交专页发布第一集宣传影片，回顾过去一年施政成效，包括打击杂物非法霸占地方或阻碍街道的情况，推行共创明天计划，扶助弱势社群家庭中学生，以及扩大医疗券在内地的适用范围等。李家超说，市民面上的笑容是政府团结奋斗的目标，政府会继续以结果为目标，全速推动香港拼经济、拼发展。保安局表示，现时本港有7个陆路口岸连接深圳，每日有350,000人次出入，相比疫情之前大约恢复到6-7%。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表示， 香港與深圳方面正係研究新嘅檢查模式，提升通關效率，以實施一地兩檢為目標。在使用合作查驗一次放行模式過關亦都有共識。至於未來會不會使用生物特徵清關，讓市民直接行過就能夠過關，就要視乎有關科技的可靠性等的因素。港鐵聽日起加密迪士尼線列車班次，繁忙時段班次將會加密至每五分鐘一班車。迪士尼線在樂園開放日繁忙時段，即是早上九點半至到十一點半，同晚上八點半至十點半，列車班次每五分鐘一班車，其餘時間維持每十分鐘一班。而在樂園關閉日，列車服務會繼續維持大部分時間每二十分鐘一班車。港鐵話會密切留意營運情況，適時調整以配合市民出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同酷热，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增多。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周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064点，升136点，总成交金额448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70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20点，升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盈富基金19.57升1.7，商汤1.77升8仙，腾讯控股334.6升1.8，阿里巴巴90.85升1.35，恒生中国企业66.08升4.6，美团128升1.3，快手59.75升2.75，比亚迪股份266.2跌6毫，汇丰控股64.3升5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14，日元140.05，瑞士法郎0.866，加元1.317，人民幣7.171，英磅對美元1.288，歐元對美元1.114，澳元對美元0.678，新西蘭元對美元0.622。日經平均指數報32372點，跌118點，港金報18370元，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0.39美元，卖出197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两位商业调查师深入企业，侦缉害群之马，联手消除商业欺诈。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改编自中国商业悬疑小说《秘密调查师之家族阴谋》，星期一至五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硫磺熏蒸法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材炮制方法，但是服用过度熏蒸的药材可能会损害健康，市民要避免购买或服用颜色太过鲜艳洁白或气味刺鼻的药材。选购药材记住要找持牌中药材零售商啊。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www.cmro.gov.hk。 Hello， 我是 Albert 欧瑞强，我相信大家呢都是风骚快活人的拥趸，我都是啊，我听了很久了。怎样才可以做个快活人呢？其实千祈不要误解呢，快活就是活得很快，是很快地生活。因为做事呢如果很急很逼促呢，欲速不达啊，有时做事太忙，尤其我们香港人呢步伐实在太快了，放松一点，放慢一点， 调翻转做个慢活人咧，你自然就会生活快乐噶啦。做个快活人啦。仲有哦，每逢朝头早10点至到1点嘅丰收快活人，我梗系支持啦。 知你丰收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钟，丰收快活人。 好啦，争取时间啦，因为好多人点唱啊吓，咁、有位 Elaine Amy Low 佢喺网上佢话：哎呀，23号系我生日，可唔可以点只歌或者唱生日歌俾我听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Yeah， 咚咚咚， 生日快乐， 系啦，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身体健康， 冇错。好啦，而电话里边咧有位朋友打咗电话嚟噶啦噃， 就系 Daddy， 喂， 系咪 Daddy？ 先生，先生。 哇！ 我中意呢个，够晒潮气， 够晒潮气， 系啊，已经成日 点啊 ，B B， 系啊，我就系呢、這个加拿大翻嚟，上个礼拜翻嚟，咁就冇时间听你重温啦。今次仲好，仲可以听到你现场嘅， 不知所谓，唔听我哋重温。系啊，你叫咩名啫？ 我是 Debbie 啊 ，Debbie， 但系点解话佢系 Daddy 嘅？话你系 串错字 ，Debbie，Debbie， 冇所谓啦， 唔紧要啦，咪就 系 咯。 你好娇俏啊 ，Debbie， 系啊， 我中意你， 好衰啊，声声声声， 系啊， 系啊，点啊？你喺点解去加拿大嘅？做一轮。 唔係我不嬲都喺嗰度住嘅，咁翻嚟咧就 放假 啦，就見我阿媽，係啦，係啦，翻嚟睇我阿媽咁樣咯， 乖女啊， 人啊咁樣啦， 係咪俾啲錢佢使啊？ 係咪啊？係咯，所以今次我就會係啊，係啦，阿小強點啊？ 喂 ，Debbie， 我頭先我問你嘢喎，你又唔睬我，我問你有冇 佢 俾錢 你， 俾錢你媽咪使啊？ 我俾錢我媽咪使喎。阿婆婆，阿小强叫我俾钱你使，听唔听到啊？婆婆 咁就乖啦，阿婆婆啊， 婆婆 乖啦，听到啦，就系、 是、你咋咋低低，我听唔到你讲。 系啊系啊，梗要啦，阿婆婆而家喺嗰个收音机前。 哎呀，好开心、啊！ 阿婆婆，阿婆婆有冇听风骚快人噶？佢知唔知边个叫小强啊？啊，佢听噶， 咧我谂就系啦，系啦，阿悠悠就一定知啦，同埋咧，你啊，梁继章佢都识，但系阿马小强咧就比较新啲，咁我就相信佢就唔知啦。 你俾个电话阿婆婆听下， 好啊好啊，阿婆婆， 婆婆， 婆婆， 婆婆好嘛， 你好嘛， 吃饭么？ 婆婆， 婆婆。 哎、有心啊！ 系啊， 祝你身体健康啊！ 日日都开心啊！ 笑口常开啊，婆婆。 好， 有冇叫阿爹哋俾啲钱你使下买嘢食啊？ 有 有啊，太好啦，爹哋好乖噶。 俾咗几多啊？一嚿水。 俾咗几多啊？ 新嘢得啦，求其就得啦。 系、哎、啊，求其啊。 哎呀，婆婆真系开心 啊, 啊, 啊！ 好好好开心啊！ 好， 俾翻我讲咯。 好， 好， 我有机会同你哋倾偈啊，所以我一定要讲下先。 好啊，留几耐啊？你啊 ，Debbie。 今次我翻嚟两个礼拜啫。 系 啊， 咁少。 系 咯，仲谂住请你饮茶添。 其实我3月嘅时候翻过嚟一次。 哦，经常翻嚟嘅，系。喂，咁你喺加拿大嗰边有冇听直播噶？定系听翻重温？ 都系重温咯，其实系、 哦、时间关系咯， 系啦、 嗯， 我就话即系听完又听，我就最惊就系 weekend 嘅时候就冇得听，我就再重温咯。 阿 Debbie 最中意听啲咩环节啊？ 我最中意听我好似头先嗰个咩啊？讲车嗰个我会中意啦， 车路的士， 车路的士 啊， 正啊！ 我其实之前咧，阿马小强嗰啲节目我好中意噶，咁好多又 cancel 咗。喂 ，anyway， 而家 哦，嗰啲咩傻强周记啊，嗰啲咩 系 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咩下流社会啊，咩嗰啲咁样？ 下流社会， 嗰啲下流教室， 漂流教室，点啊？ 阿英嗰啲咩？学讲佢嗰啲 系 啦系啦，就笑死我咯！ 系啊， 唔使考我噶啦 ，anyway 我唔会记得噶啦，我相信系。 哇，佢几惊我哋考嘅，佢真系成日听啊， 集住先啫， 因为我通常都会考，系同埋咩？ 系啦，我所以三点三 同埋咩？ 咁同埋阿张张嗰啲啦，系啦，去写嗰啲嘢好好啊，譬如话系啦咩？ 知道。有冇听片段人间啊？ 系 好多古仔 喎，我成日都噏唔出就系 片段人间。冇错，好，喂 ，Debbie， 今日有咩特别嘅名单想讲啊？ 我好大盼人噶，因为 快啲讲， 我惊你啊，快啲讲， 嚟， 系啊，怕你啊，净系话斋，我妈咧就有六个仔女嘅， 哇， 我咧逐个卡我都我写低晒噶， 好好慢慢慢慢， 是啦，我由第一个开始啦，就大家先啦，艾莉妮妈妈。咁啊，阿蒋医生就喺台湾嘅，咁佢哋蒋医生就长住喺台湾噶啦，做嘢噶啦。 好， 咁同埋佢两个仔仔啦。 嗯， 咁跟住第二咧就系 Amy 姨姨同埋阿君贤啦，佢个女。 嗯， 咁跟住第三就系我啦。 嗯， 我咧就有哥哥啦 ，Christopher 同埋细佬阿 Brandon 仔。咁佢而家就喺加拿大啦，因为得妈咪自己翻嚟啫。 O K， 咁就同埋阿 Rock。系啦，我嘅另一半，跟住咧排第四就系有阿 Bandy 姨姨，同埋伦伦姨丈，咁佢个女呢个嘉颖咧就喺英国读紧书，咁好似话八月份翻嚟噶啦， 好， 跟住咧排完第四，跟住就话五弟阿呢个顾明舅父，跟住就六弟就系阿 George 舅父，佢个老婆二姐姐。同兩個女啊，吉吉同埋啊細妹啊 Hannah 啦，咁佢哋就成家去曬英國噶啦。 嗯， 咁啊，姨姨姐今日會上嚟屋企嚟睇婆婆添，佢就話 好開心，好 係啊， 每一個人都開心心，好唔好啊？ 好啊， 多謝 Debbie， 多謝 Debbie，Love you。 我勸你早點歸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说我怎舍得去，哭太也绝美。如何止哭，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不忍。心里极渴望，希望留下伴着你。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心里亦有泪，不愿流泪望着你。过去多少快乐记忆，何妨与你。一起去追，要将忧郁苦痛洗去，柔情蜜意我愿记取，要强忍离情泪，未许他向下垂，愁如锁眉头聚，别离泪始终要下垂。我已令你快乐，你也令我痴痴醉。你在我心，不必再问记着谁，留住眼内每滴泪，为何仍劝逐流默默睡。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叫我怎舍得去，哭太也绝你。如何止哭，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不忍。心里极渴望，希望留下伴着你。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心里亦有泪，不愿流泪望着你。过去多少快乐记忆， 妨与你一起去追，要将忧郁苦痛洗去，柔情蜜意我愿记取，要强忍离情泪，未许他向下垂，愁如锁未透醉，别离泪始终要下垂。我已令你快乐，你也令我痴痴醉，你在我心，不必再问记着谁，留住眼内每滴泪，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 Leslie 哥哥呢首《风继续吹》啊， Debbie 想听到送俾一个好大嘅家族，好开心嘅家族啊！好啦，电话里边有另外一位朋友，佢就系 Annie， 喂 Annie 你好， 你 啊， 你好啊，先生 Annie 密码正确， 马小强 Annie B B， Annie 你好啊， 你喺边啊？而家 Annie 吓， 你喺边度啊？而家喺屋企啊？ 我而家翻紧工， 翻紧工噶。 系、哦、咯，不过我份工系好自由嘅。 听得出啊，你咁大声，先生先生， 系咯， 得你一个人啊，你 老板娘， 系啊系啊，打杂又系我咯，老板又系我咯。 哇，正啊，系啦、 啊，你做乜嘢噶？ 系啊，你公司 我做改衫。 哦，改衫嘅、哦， 喂，好嘢嚟喎！ 系咪喺嗰啲街市里面嗰啲啊？ 商场，商 場我哋高档少少， 系佢嗰啲系啦。 喂，好佩服改衫嗰啲， 边度都一样嘅，系我讲笑啫。 系啊， 喺商场，商场嗰啲格仔铺啊嗰啲咯。 点解你咁叻改衫嘅？你系咪学过嘅定系点啊？ 学过做衫，学过裁剪，不过就以前系家贫，就学车嘢，有门手艺咁样咯。 以前啲家庭咧，好多都有嗰啲车衣机 啊， 嗬，嗰啲脚踩下踩下踩下咁样。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Annie 最擅长改乜嘢啊？ 样都擅长噶噃。 哇！ 但系会唔会有啲系改唔到噶？即系。 系啊。 系架车做唔到咯。 架车哇！ 例如 有啲太厚啲車，唔係牛仔褲都做到，啊、但有時候啲皮褸咧，佢好厚架車，我哋呢啲車做唔到。 皮褸啲人 唔係㗎，我聽講好似話你嗰、那個係啊，因為我屋企咧，我懶醒啊嘛，我自己咧、啊、普通嗰啲衣車咧，我都同你交流一下，就想改牛仔褲啦，斷針啊！ 哇， 牛仔車咁厚， 係咪唔得㗎？ 要慢慢去，你唔可以踩行佢去， 我一嚟就踩行啦，推保 唔得唔得，你個推保唔可以踩咁行， 唔好唔推 嗱你聽。跟住 Annie B B 教你啦， 推少少，唔好推得太紧、 啊，慢慢推。 知道， 因为佢太厚咧，你真系承受唔到啊！嗰架车刚刚 系， 咁所以咧要慢慢逐步嚟，好似阿马小强减肥咁样、嗯、逐步嚟。 佢唔系 要拖我落水啫， 佢系嗰啲叫断断续续。 Annie B B， 其实我系咪得罪你啊？ 你唔系逐步嚟咧， 我系鼓励你， 佢鼓励你， 鼓励你啫，你冇得罪我。我哋第一次喺空中见面嘅咋？ 系啊 ，OK OK OK。 喂，咁 Annie B B， 你今日有咩点唱名单啊？ 冇啊，净系点俾我个孙啊？ 哇，你问孙都唔似嘅，你 孙叫咩名？ 我个孙女叫梁月芝。 芝芝 好， 月芝 几多岁啊？几多岁啊？ 十岁， 两岁啫。 好得意啊 ！B B 啊， 系啊， 好锡佢咯。 星期日生日 啊， 系啦，有啲 咩俾佢？ 快高长大， 快高长大啦！叫佢咧上堂唔好执垃圾咯。 上堂两岁上咩堂？ 都好 OK。 上嗰啲学前班跳舞啊、画画啊嗰啲咧。 两岁已经上呢啲班啦，哇！ 佢去边度执垃圾啊？ 执啲咩垃圾翻嚟？ 唔系啊，佢咧跳紧舞嗰啲啦啦队嗰啲，咪有啲一条条嘅 跌落 嚟嘅嘢，跌咗。人哋跌咗落嚟，佢走咗去执唔跳舞。 细路女系咁 啊 嘛， 我觉得 系啊，细路女系咁。 但系人哋人哋会撞到你啊嘛，因为有家长一齐同佢玩噶，系啊， 玩得开心啲， 教啊。 所以有阿 唉，有时睇到好笑咯。 哇，你讲佢个时候咧， 笑晒啊， 甜嘅， 系 甜嘅。咁你星期日，星期日 我得一个孙噶咋， 梗系啦， 一个唔肯生啊。 哦，慢慢肯噶啦， 而家啲人系咁噶啦， 冇所谓，唔好逼佢哋。 嗰个养狗啊，嗰个养狗， 唔好逼佢哋。系啊，我觉得最紧要系啊，开心心。 佢哋 系啦，佢哋自己玩 唔系我哋负责噶嘛，我哋玩嘅啫。 你会点同佢庆祝生日啊？星期日， 星期日唔得。星期日佢爸爸唔得闲 哦 哦， 系啦，咁我有我礼拜都唔得闲，因为我礼拜我要去耕田， 真系 去元朗啊， 系咯，系啊系啊，你真系聪明嘅啫，咁 得嗰边 嘅 啫， 系咪定期？系咪定期都去噶咧？ 喂，老老喎， 每个礼拜都去噶， 即系自己租咗块地，系咪嗰啲啫？ 系啦，租 种乜嘢 ？Andy B B， 呢期仲话种瓜，呢期 种 瓜 种豆角， 系啊，冬啲就种菜，系咪啊？ 其他嘢系啊， 系啊， 菜就如果种蕹菜、苋菜咯， 冇错冇错， 系啦系啦，天冷就种番茄啊，其他嗰啲嘢咯。 使唔使我帮你手除虫啊？ 除虫就唔使，你帮我翻田啦。 佢唔系啊，佢捉虫啊，佢惯咗捉虫，佢叫捉虫强啊。 翻田啊，翻田好辛苦， 好 辛苦。 喂，嗱，咁好啦，嗱，我哋争咗时间，有只歌系送俾阿孙女嘅，系咪？ 系啊，系啊。阿玉可唔可以唱生日歌俾我女孙女听啊？ 使唔使用 B B 声啊？ 除你啫。 你使唔使用我啊？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佢叫咩名话？ 梁月 芝啊， 芝芝 ，Happy birthday to you， 乖乖地啦，恭祝你快高长大，身体健康，记住唔好立乱执地下啲嘢啦，因为婆婆立啦。 有 IQ 称得上十八至高超，创造力量同幻想会吓你一跳，小云同小吉好重要。日也偷笑，猪仔嚟啦！无愁无虑似天使，天天带着笑，浮浮沉沉天空里，自在像小鸟。古怪事情多得很，想讲也讲不了。人人朝着那方向，心中带着笑，浮浮沉沉天空里，热烈地呼叫，兴奋热情，嘻嘻哈，开心得不得了。 争咗时间啦，我哋最后一位朋友电话已经拨通咗噶啦，佢就系 孔女士， 你好， 孔女士，喂 ，hello， 你好你好，风骚快活人，先生， 哇，今日全部合格喎， 先生，咩合格，优秀啊， 又话爹哋 Annie B B 度啊，孔女士，哇，我好 like 啊， 好，孔女士， 打第二次嚟嘅， 系 你好啊，你好啊， 咁今日有咩点唱啊？ 系啊， 我哋点唱咧？俾个我女苏怡咧，8月29号生日。 好， 另外我个女仔豪仔 系 9月14号。 嗯 嗯，仲有我彪哥啦，我老公咧就7月23号。 你嗰叫彪哥系嘛？ 你讲得咁，你讲得咁好似尴尬， 系 怕丑嘅。 阿彪哥啊， 或者你叫阿彪彪咯。 阿彪彪 啦，咁啊，好女士，你叫咩名啊？孔咩你？ 我就是孔女士咯。 试试啊，叫你 怕丑，佢怕丑，佢唔想开全名啊，佢 逼人啦。 系啊，冇错。孔女士与彪彪系啊， 点 啊？佢叫彪嫂， 好耐噶，李丽 蕊系，多谢 多谢，好耐噶啦，哎呀，好耐啦， 好开心啊， 第一噶嘛。 系，个继续支持， 继 续支持， 继续听我哋。 好 嘛， 好， 好。 喂，呢只歌有咩意思噶？其实呢只歌咧比爸爸妈妈多嘅，不过你今日拣呢只歌喎，系咪啊？ 是啊，全部都爱埋你哋咯。 哦， 好啊，多谢你， 真的爱你， 大爱啊， 大爱，多谢晒吓， 仲有彪彪同彪嫂， 多谢彪嫂 ，thank you， 多谢晒彪嫂啊，呢个送埋俾今日嘅哲仔啊，因为佢想送俾爸爸妈妈喺头先个访问讲咗噶啦吓，亦都送俾所有听紧嘅朋友，祝大家一个愉快周末， 好嘢， 玩得开心啲， 下个礼拜一再见， 拜拜。 可修饰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